是7月7日以来的新低，另外多8人死亡。全国累计343,400多人确诊，2668人死亡。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星期三云量增多，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天气较凉。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226点，跌104点，总成交33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547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14,266点，跌149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491.4，跌4.2；美团276.8，跌4蚊；龙源电力16.54，升1.6；阿里巴巴161.7，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90.16，跌7.4；友邦保险87.65，跌1.5；安踏体育122元，升6毫；吉利汽车24.9，升5毫；中国平安56.15，跌3；比亚迪股份275元，升2元。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78，英镑10.684，瑞士法郎8.418，澳元5.768。加元6.284，新西兰元5.504，欧元9.015，每百日元对港元6.8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724。日经平均指数报28,955点，跌113点。港金现价报16,430元，比上日收市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入1,770.48美元，卖出1,770.99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新界啦。较早前大埔公路入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对出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啦，近住收费广场对出。咁另外一边嘅车龙咧，就喺青沙公路近住美林村噶。重复多次啦，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嘅交通意外就清理好。咁但系而家车龙都几长噶。排翻去城门隧道啦，近住收费广场对出。咁另外一边就喺青沙公路近住美林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一段就挤塞龙尾角士道。另外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天水围的天影路去回洪水桥方向近住平下路的天成苑对出封了快线。另外平下路去回流浮山方向近住桥昌路的第二线都是封闭的，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方向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马路不是赛道，不是斗快的地方，安全才是最紧要。另外补充返，现在城门隧道较早前就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现在城门隧道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国剧830，强势呈现乔家的儿女。 故事讲述由70年代开始，以历时30年社会发展变迁为时代背景的剧集，一个艰苦岁月互相扶持的故事。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10月24日开始，星期一至日晚上8:30， 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我是夏妙妍，我在二台的时间除了主持中文歌集，还有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最难忘的就是可以访问中村雅俊、松田圣子和宫廷静香。想回这些日子就好像是昨日的事，现在就要交棒给小白白元浩。 多谢你啊喵姐，我已经由小白变成大白，做埋人爹地添啦。但是对日本歌的钟爱始终不变。 咁等住听你的天空海阔啦。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根据新修订的道路交通条例第五十六条，2021年11月7日起，条例中指明动物的定义会包括猫和狗。如果发生交通意外令猫或狗受伤，司机必须停车。如果猫狗的束养人在场，司机就要向他们提供所需资料或者尽快报警。想了解更多，可以致电1823或参阅道路使用者守则。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咁都唔嬲，证明佢人品坚好啦。 借任何剧情说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受宠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 洪家豪话一开始收到呢份歌词咧，冇咩感觉嘅，直接佢就问填词嘅心仔想表达啲乜嘢，结果对方竟然话你唔算红，但喺你粉丝眼中你就系主角，唔会离弃。呢首歌就系讲紧呢种关系，你就当唱俾 fans 听啦。 明借任何剧情说不抛低我，让无限明日不必哑口蹉跎。 作曲洪家豪，填词陈耀森，编曲徐浩、黄少明，监制徐浩。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洪家豪《主角光环》。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Hello， 大家好，我系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扬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是真不是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点样先叫秋天呢？当你扭翻一件薄薄地嘅外套，今朝就系啦。早晨，我系梁继章。 系啊，咁我就加咗一件颈巾，咁所以我就系颈巾锐。 我今日已经换咗秋装。 我知你系风褛强。唔系咩？我哋今日呢一件风褛嗰个粉红色有啲尴尬。 佢其实唔系粉红色嚟嘅，我觉得。 咩啊？ 咩色嚟嘅？ 我唔识讲啊，即系啲 虾肉色。 粉红就是粉红的，不过粉红都分好多种的。 粉红 有些叫靓粉红，有些叫做姣粉红，有些叫做 桃红， 桃红 又有 baby pink。 不过呢，我觉得 你这个就好奇怪。 马老师呢最好奇怪。蝦肉与粉红与。 佢有都蝦肉少少，你觉得似蝦。 OK 啊。 咦，啲唔新鲜嘅虾咯，但系系啊，啲冇咁新鲜。 鱼系鱼鱼地色嘅，你有冇觉得 系偏灰灰灰粉红咧？ 系啊，如果你要我要调教呢个颜色，我真系唔识调教，所以我觉得好奇怪。你会， 你 就我明 style 咯。 所以你话你唔中意粉红色，我真系觉得我唔能够接受咯。 冇错， 因为我发觉你系好中意着粉红色嘅恤衫， 一个礼拜起码几日。 同埋嗱，你而家有一件粉红色嘅风褛， 系啦， 会唔会系你个 stylist？要你着呢一啲嘢啊，令到你个 我炒咗啦嗰个， 你一早应该炒啦，你要揾我帮你着衫。 OK， 冇问题。 你屋企咧十件衫里边有冇三件都系粉红色噶？ 有啊， 咪系咯，咁你点会唔中意啫？ 唔系白我就有。 你由几时开始中意粉红噶？阿马老师， 我谂都系 因为汪阿姐。 几年前咯，即系 有冇咩特别原因？ 冇特别， 唔系阿方叫你着噶，唔系阿方话阿强哥你着呢啲咧就靓仔啦。 你会唔会觉得你自己着起粉红色嘅人比较精神啲 啊？ 有啲颜色你一拼上镜度，你会觉得自己 个 面色好啲。我有，我发觉嗱，我系唔可以着绿色， 特別是軍綠色，哦、所以我很不開心嘅。你啲型格嘅嘢一定有軍綠色，對唔對？ 有啊， 你著嗰啲什麼咧，好 military 嘅感覺嘅話，你哇我就醜樣到直頭屎咁啊！ 你用即係明明未著上身咧就好靚嘅，點一拼上自己身就唔靚？ 即係拼上去啫，拼上去你就成個人灰曬嘅塊面， 係嗎？ 你有冇試過呢啲咁嘅感覺啊？ 我真係試過有一年，又係去間雜誌嗰度翻工嘅，斯斯文文。 你其實因為咧成日俾人炒啊，定係你好中意轉工咧？點解你咁多工？ 你咪已經答咗咯，一定係俾人你估想結嘅咩？每一樣嘢就係做兩年 就走。 我太坦白啊，做得好嘅話都會留喺度啦。 幾個月轉一次，幾個月轉一次。 所以你做好多嘢咯， 系啊，我做好多嘢啊，都一事无成啦。 咁你讲啦， 嗰日真系惨，我第一次真系着咗件，嗰日着咗件，因为好黑啊，屋企好黑乜乜，我着咗件 开灯咪得咯， 冇开灯，草绿色 草绿色嘅衫， 即系你净系 好大件事， 自己睇唔清楚自己， 系啊， 为咗唔开灯，所以着得唔清楚， 着错咗，我一生人觉得好核突。 第一日翻工啊？ 系唔系都翻咗几日咯？灰色嘅裤，哇！ 跟住撞到爆， 嚇死我！我真係一出門口咁光，即係天光行出嚟咧， 係 哇！點解我可以咁肉酸？ 因為你係兩個完全唔啱嘅色系嚟 嘅。係啊，我真係喂，即係一生人試過一次，我依有緊記。我所有綠色嘅嘢我都唔要，哇！真係好肉酸啊！綠色撞灰色，哇！ 我係軍綠咯，我特別係軍綠色咯。你話如果你話真係好犀利嘅，譬如可能講緊熒光綠，又另外一件事喎。但係又係軍綠啫，係嗰種好沉嘅嗰種咁嘅顏色咧，我一棒整上去咧，就成個人咧即刻老廿年嘅，我唔得嘅，即係我自己感覺 啦。老廿年都係三十零歲啫。 Michael 你有冇特別嘅顏色係？ 我係比較 plain 嘅，我中意黑色或者白色，即係一係全黑或者一係全白。 系啦， 系啊，我觉得冇乜所谓啊，即系最紧要自己睇落去。因为咧，我尝试着过唔同嘅颜色咧，就好似你个感受啦。着完之后，好似 觉 得好样衰咁啊！即系我本来已经样衰噶啦嘛，再加件唔好睇 嘅，你冇咁讲，唔系佢咁样， 我有喺你下边啊嘛， 唔系你要踩咗自己之后就唔好咁讲，你唔系咁嘅，呢啲叫做以退为进， 真系衰，俾你踢爆添，真系 衰。大家咁话，因为其实我都用呢啲咁嘅嘢嚟行走江湖， 行走江湖今日会出现嘅， 哇正啊！ 星期一嘅早上听。风骚浮人，香港电台第二台话俾你听，而家室外气温23度， 哇，舒服。 星期一嘅早上，听紧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吓，咁有啲人咧就话咧，星期一咧个颜色咧，头先我提到颜色啦，就系蓝色叫 Monday Blue， 冇 啊，咧吓有少少咧嗰啲叫做，哎呀又要翻工啦， 好忧郁啊，所谓叫做 系啦。咁我都承认咧，我间唔中都会有嘅，我唔知在座你两位会唔会间唔中会有少少，哎呀星期一翻工， 你完全冇啊， 完全冇，尤其是系而家，我期待礼拜一翻嚟见到你哋，同埋翻嚟做节目， 都系嘅。阿小强你咧，你有冇 Day Day Blue 啊你？一照嘅 day day blue， 系 啊， 你系夜晚啫，即系唔早有我哋喺度，可能会舒服啲嘅， 好啲，好啲。 一离开直播室个头就耷翻落嚟啦， 系啊，冇错。 系啦，咁啊有篇文章咧，佢就话如何踢走 money blue 咧，咁样。但系其实我睇过有啲咧。讲啫，我唔觉得可以咯，咁样。 唔系 Monday Blue 来自乜嘢先？来自嘅就系啱啱过去咗嗰个假期。 系啦，即系玩咗两日啦， 放松晒啦，突然间条账单又要掹翻紧啦，系咁嘅意思啊？ 咁啦， 梗系要咁样嘅人生先至有意义噶嘛？有松有紧。 同埋阿 Y 咧，即系嗱，你咁讲啦，你因为面对嘅系开心嘅工作环境啦，即系一啲好嘅同事啦，处处力。但系有啲人可能佢翻工系要面对啲佢唔想合作嘅。 我绝对明白啊，系啊，系好辛苦嘅。 佢嘅 Monday Blue 就会大啲，你都试过。 有试过， 好啦，咁有啲咩方法呢？嗱，听完咧，可能你会自己有个想法，就系扯我个猪啦，咁样，咁但系当研究下咯。 鬼唔知阿妈系女人都明嘅， 系啊，鬼唔知阿 妈 女人咩，阿爸男人咩？ 但系而家有时阿妈系男人嘅，一阵间唔同咗啦。 系啊，啱啊，世界唔同啦。 同埋咧，要睇咗 Monday Blue， 其中一个原因要回想翻，点解你会觉得咁唔开心呢？因为星期六又玩得太癫，咁所以咧，佢就话咧，一比咧就有一个好大嘅落差，咁所以咧就唔好喺星期六。就是又不睡啊，夜晚啊，又睇电视睇四点啊， 梗系要享受一下星期六晚、啊， 可以去到尽啦、啊，尤其星期五晚啊， 系、啊， 冇一点我都唔上床。 佢咁样做咧，有两个坏处，即系佢咁讲，第一你会唔够瞓啦，所以你星期一会起身起到好辛苦啦。第二，因为你玩得太开心，所以你星期一咧就会个相差，即个落差咧，就会好大啦。嗱、我就觉得。横掂都玩啦， 系啊，冇所谓啦。 嗱，我通常就系咁，如果系咁讲嘅，星期五晚啦，同埋咧就星期六啦，我都会尽玩嘅，即系星期六晚，直至到嘅就星期日咧就收心养 尽玩，尽玩包唔包括唔瞓或者夜瞓？ 唔会唔瞓，但系会夜瞓，系 啦， 就会平时夜晚黑好可能十点以后我唔会做嘅嘢，但我会做咯，咁样啦。 系咩？ 系啊，你唔使咁样，啲眼睛睛睛咁望住我嘅。 以前真系 例如自己煲强 咯，而家啲人做咩 讲乜嘢？ 关时间，我问我即系话俾你听。时间，你下昼三点都可以做得， 煲剧，朝头早都得噶，有啲人中意噶，我食早餐啊， 系啊，晨光第一线梗系正啦， 系咯， 我记得我同阿 Joy 讲过咧，我晏昼咧就，我唔同你讲唔睇电视噶。 我唔好啊， 因为我成日觉得夜晚晏昼睇电视咧，好似好无所事事咁样。但我最近我都开始算啦，反正又唔出街，咁就喺晏昼都煲下剧啦。 梗 系啦， 中意做乜咪做乜咯，使乜 你就算开个电视睇下卡通片，我觉得都系好事嚟嘅。 唔关事，睇乜嘢唔关事，我觉得总之你应该做啲，喜欢做啲乜嘢你咪做咩，你难得放假嘛，咩时间都得。 好啦，另外咧，佢话周末咧应该完全断绝同工作之间嘅连接，譬如话有啲工作嘅 email 咧唔开住， 正常。 当然啦，如果你系有啲岗位系好 urgent 嘅，咁你就唔好理呢样嘢啦。 所以喺呢度我都希望咧劝一劝间你嘅就系星期六咧，其实 WhatsApp 咧，你 WhatsApp 俾阿小强系冇用噶。 俾我嗱，正式 我帮你提升， 正式 我你嘅要求，阿 妈 耶， 好嘢，我而家先明点解佢成佢成嘅话午饭钟迟啲嚟。 福利 晚饭粥迟啲聊， 我考虑下 坐紧塔迟啲聊。佢成日都 系一礼拜， 佢成日都 咁复 我。 系唔系呢个真系好坦白？我想成个星期六咧系好宁静嘅。 系 啊， 个毛就系放假毛。 冇错，系啊，即系 唔好再 有 任何嘅 锁匙。我真有啲问题，我任何时候咧六日咧我都做紧嘢。 你就 系 啦， 系啊，我 都 有啲， 你系真系有问题嘅。我 真系都想同阿梁继章讲， 正式宣布。 唔系，即系放 假 星 期六日唔好搞你啦， 唔好搞。 星期六啫，星期日我觉得你 可以搞， 轻轻搞佢，但系就唔好大大力搞佢，明唔明啊？ 点知轻轻？ 轻轻搞佢咪就系其实真系星期一嘅嘢咯， 系啊， 系嘛？咁你先至有一个时间性 啊 嘛。星期六你真系千祈唔好，我都觉得你何必要咁样啦？其实我帮我大佬亦都讲翻两句说话，都系无时无刻佢都喺度。总之见到啲咩得意嘅嘢啊，或者星期一可以讲啲乜嘢，佢就会 drink 咁通知我哋啊嘛。但系问题在于就礼拜六喺大家呢个时候咧，其实佢都喺度放紧毛，即系放紧假嗰个毛。咁我感觉上就觉得啦，佢嗱你唔回复佢，佢又嬲。 系啊， 你明唔明啊？ 我冇嬲啊，我 做嘢啊，嬲嗰种意思嘅就系话我。 我做緊嘢，點解喺做嘢嘅時候嘅話，你哋唔復我咧，就當我傻嘅，當我死嘅咁樣。 冇啊，冇啊。 咁唔係咁好啊嘛，唔好尊重佢啱唔啱？但係其實你其實每一次你都係噶，但係你理佢嘅時候，你就話俾佢聽，飲緊茶，遲啲復。但係你最後尾嘅時候，佢係唔復。 係啊，呢個係佢一貫做法。 系 啦，我就系嗰种咩，谁人做嘢大大力啊嘛，系咪先？ 我知啊， 做嘢做嘢做嘢啫吓， 我即刻要大力 谁人做嘢大大力啊嘛， 系啊，梗系啦， 得噶啦，以后我先去六唔烦你吓，星期日夜晚先揾你，OK 吓。咁另外咧，第三个方法，佢就话避免星期一安排太多嘅工作或者约会，否则咧你会预测到，哇，星期一上就系三个会，下昼咧又唔知道，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会有好多好多嘢等紧你翻去，咁你对星期一咧就会有一种嘅抗拒啦，咁、okay. 样咯。 但系有时候啲客户咧，即系中意礼拜一同你开会，你冇得拣噶。 通常就系礼拜一嘅朝头。 因为礼拜六同埋礼拜日，佢谂住 suppose 你已经准备好晒啲嘢噶啦嘛、 啊， 星期一就嚟个会议啦、 但我反而中意响。就星期日晚 咩咧？ 即系日晚咧，我就会准备晒星期一所有嘅嘢。 啊哈， 系啊， 即系会执好晒个书包咁样。 冇错啦，执书包就抌晒啲冇用嘅垃圾。系啊，然后剪指甲啊。 你几时抌到自己啊？ 抌咗啦，其实。 佢个垃圾桶要好大。 但我寻晚咧做咗一件事，我觉得好刺激，好正。 系， 我就系冲咗一个冻水凉。 哇！ 因为其实我成 日讲，琴日开始气温下降， 因为佢想自己病，今日唔使翻啦。 我系谂住最后一日啦，我成 咩叫最后一日？ 咩叫最后一日啊？ 即 系 今 个 夏天最后一日冲冻水凉。 唔系喎， 因为琴日真系好冻。 你睇翻天气啊，嗱，其实而家23度啦，我估呢几日可能又会回升翻嘅。 嗯。你放心啦，梗系会啦， 唔会凉好耐 嘅 啫。 香港嘅秋天或者系冬天、其实基本上佢就系几日之后冻几日 嘅 啫嘛。 同你嘅工作热情一样。 你冇嘢啊嘛？你系住喺香港噶？我想请问。 可能我琴日已经临病咗。 我觉得你根本系想享受系嘛，即系夏天嘅尾巴。 系啊， 好， 希望可以同佢有一个告别式。 冇错， 每人有自己嘅选择。哦，多谢 Helen 啊，佢即刻 send 俾我。哎呀，今日听啲旧嘅英文歌正。 犀利噶！你第一个钟头有好多 Golden Oldies 嘅， 冇错， 差唔多咁嘅年纪嘅朋友一定会觉得佢就好开心，因为绝对系你嘅杯茶， 系 大家一齐饮杯， 正 有呢一首 Spend Valley 嘅 True。 So true, funny how it seems, always in time, but never in line for dreams. Head over.Toe to toe, this is the sound of my soul. This is the sound. I want a ticket to the world, but now I've come back again. Why do I find it hard to write the next line? 叫做 true 咁啊，今天嘅天气咧都系轻轻凉一少少嘅，咁啊如果希望即系暖啲咧，就好似阿 Yuri 咁啦，攞翻你嗰条 颈筋溜一溜啦。 冇错，为你织冷颈筋。 冇错。十点二十九分，风骚派人先听咧。十点半嘅新闻报告，今日有心理测验， 仲有行走江湖， 冇错， 仲有片段人格。 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消委会发现测试的六十款预先包装饼干样本，全部验出含有基因致癌物，另有八成半属于高脂、高糖或高钠。消委会已经将检测结果转交食安中心跟进。測試的六十款餅乾樣本涵蓋夾心餅、威化餅、手指餅、梳打餅、消化餅、水泡餅等，結果發現全部在加工過程中產生基因致癌物環氧丙醇和或者丙烯酰胺，當中超過七成半同時驗出環氧丙醇、氯丙二醇和丙烯酰胺三種污染物。消委会提醒市民注意有关健康风险，并敦促生产商改良制作配方，减少食品中的污染物、脂肪、糖和钠含量。市民亦都不宜以饼干类的食品当作正餐。消委会截至今个月初接获超过300宗与消费券有关的投诉，当中投诉电子支付平台的服务占四成，其次是餐饮食肆消费和购买电器产品。有投诉人在第一期消费券发放首日到餐厅用膳，并以电子消费券结账，电子支付程式显示已经扣数，但职员以未有收取到款项为理由，要求再次支付款项。投诉人及后发现被重复扣数，亦都有市民想在酒楼以消费券结账，但酒楼表示要满100元最低消费额才可以使用消费券。消委会向四间电子支付平台查询，四间都说商户不应设最低消费额，若果接获投诉会调查，有机会终止与有关商户合作。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第三季国内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4.9%， 略低于市场预期的 5% 左右，增速亦都低于第二季的 7.9%。 内地头三季经济按年增长 9.8%，两年平均增长 5.2%， 增速比上半年减慢 0.1%。国家统计局说，目前国际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加，国内经济恢复仍不稳固、不均衡，下一步仍要找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强化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以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內地新增24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兩宗是本土病例，都是來自西安。另外新增9宗無症狀感染病例，其中兩宗是本土個案，都來自雲南。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大致多雲，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聽日大致天晴，星期三雲量增多，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天氣較涼。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172点，跌158点，总成交47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547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14,231点，跌184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487蚊，跌8.6；恒生中国企业90.06蚊，跌0.84；美团272.6，跌8.2；阿里巴巴160.5蚊，跌0.3；龙源电力16.2，跌1.8；盈富基金25.84，跌1.4。友邦保險87.6，跌2毫；安踏體育122.8， 升个四；比亚迪股份274.2升个二；吉利汽车24.8升四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78，日元114.09，瑞士法郎0.924，加元1.238，人民币6.435，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4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8。日经平均指数报28,987点，跌80点。港金现价报16,430元，比上日收市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1.31美元，卖出1,771.82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洪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蒲飞路。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咁喺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各士道对出。喺新界方面，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嗰段咧，受到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影响，呢一段路咧仲系比较车多。咁喺医局街同埋南昌街交界咧，因为有水管急收，深水埗嘅医局街同埋南昌街交界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去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同埋大埔道郭德杰道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岁啦，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放手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星期一嘅早上啊，而家24度气温，因为气温喺度上升紧噶啦，相对湿度69%。嗱，今日咧喺呢个网上咧有篇文章咧就讲到男女嘅爱情观念嘅 不同 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咧今日咧呢度咧有女性啦， 系啊，有男性嘅代表啦， 有一个唔男女嘅啦， 见面快乐。 sorry 啊，我唔系好舒服而家。 都话你细冲冻水凉啊，使今日唔翻工啦。 我谂我要休息。 有咩问题？ 十分钟。 雌雄同体。 喂，其实咧，佢今日依然嬲。好靚，但如果仲有一個50岁嘅阿太太度，就好靚啦，係咪先？即係好似土瓜環啊、深水埗多呢啲噶，著住呢啲粉唔粉、紅唔紅嘅係啦嘅褸，尤其是今日天氣涼咗， 冇錯冇錯。 佢行出去深水埗咧，班師奶嗰度咧，你睇唔到佢，係 啊， 係直情入咗去啊，即係咁。 係啦，冇你呢件衫有5个字可以形容嘅啫，林老入花叢， 林老入花叢。 连 Ada 都睇唔过，头先都入你专门纸，话你好咯，你唔好再咁多粉红色。 系呢啲叫咩？林老入花丛， 系啊，林老入花丛， 姣斯顿笃红。呢只红系好长嘅，佢名叫姣斯顿笃红。 系啊，呢个红真系唔系一般嘅粉红色，真系咧，非一般嘅粉红色。 咁我唔系要剪烂佢， 我唔需要剪烂佢。 但你 carry 到，因为你个样同佢好夹。 系啦，冇任何人会买呢件衫啊！讲真，我觉得只有你。 你应该一个仓买晒佢， 系啊， 成兜都系啲衫。 每一日都着 吓，好嗱，咁啊问下啦，咁啊有唔男女噶啦，咁样，因为你可以答下啦，咁样。佢话男女喜欢嘅差异，佢话男性咧喜欢系嚟得快，去得快， 系咪？ 即系好容易中意一个人，但系好容易咧又唔中意佢咯。 系咩？ 佢咁讲啫。 你哋系咪咁噶？ 女性佢嗱，女性咧就慢热啲，但系爱上咗之后咧就好难会突然间即系叫做变淡啊， 都唔系， 都唔系啦。我觉得而家呢样嘢系啦，真系冇分男女， 即系而家现世代已经系快世代，快世代啦， 冇错， 快世代啦。 因为其实就男男女女都系咁。自从互联网之后，我觉得而家 去一两次街已经咩噶啦， 唔使去一两次街， 系啊， 即刻嚟咩啊？ 即以前我哋细个 系 啊，追所谓追求咧，经历过比较长嘅时间，起码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而家真系唔会噶啦。 而家冇暧昧啦， 同埋以前嘅人咧比较享受嗰种暧昧嘅追求期，而家啲人唔享受呢个时间， 唔享受， 唔享受啊！即系嚟啊， 快啲追 啦，梗系啦。 喂， 唔好嘥时间啦。 中意你做我女朋友好唔好？好就搞掂啦，真系唔会追。 O K， 咁系好定唔好咧？咁样 我唔中意咯。 我觉得 唔好， 系啊。冇乜內涵， 冇錯，冇對錯嘅， 冇內涵。喂，你咁快，你根本就唔清楚對方係點樣樣。 等於另外有一啲我都唔能夠理解㗎，即係當然我知道有好多都可能因為咁樣而識到即係另外一半嘅，就係喺網上識咯。係 啊， 係啊， 真係冇。 但係我又咁樣諗，我就係話，且咁你嗰陣時候嘅話，我哋去認識人嘅時候，你都係識啲陌生人㗎啦，你都係唔識㗎啦。咁但係喺網上面，你又好似多咗一陣嘢，就係你唔係話真真就係實體去見嗰個人咧，太多門騙係 啊。 但係有好多人都會咁樣識朋友㗎嘛， 係啦。 你有冇得好講？ 冇嗱，咁另外咧，佢就話男性咧好多時咧係啊有少少外貌協會嘅，咁好多時 係女仔學成唔係啊， 外表因素係比較高嘅。咁嗱，佢咁講啫，佢女性咧就反為咧會未必係淨係跟佢容貌啦，又話要了解佢個咩樣嘅人，什麼樣啲人，即係話你嘅性格啦，可能其他啦嚇， 對人點樣啦，孝唔孝順啦呢啲啊，計埋落去。 你呢個啱喎，咁有時咧有啲叫做择偶或者嗰啲叫做咩配对嗰啲咧，呢一个经常系噶，孝唔孝顺父母咧，系啦，或者爱唔爱护小动物，有冇爱心啊嗰啲，通常都系。 又或者仲有两样嘢嘅，就系打麻雀嘅时候，究竟佢系点嘅咧？同埋佢就系 揸 车嘅时候， 有冇发脾气？ 因为呢啲好容易露出你嘅真性情。 揸车发脾气， 呢个系真嘅，唔关事嘅。 真系真系。 咁你揸车发脾气，你都可以个爱妻号噶。 咁又系。 系咪？所以我觉得冇用噶呢啲嘢。 我都觉得系。 头先你所讲嘅所谓嘅，即系你孝唔孝顺啊，咁嗰啲，其实我觉得有太多因素。能够可以去改变一个人，佢究竟系点样对佢嘅父母，系咪啊？所以我想我哋唔可以用呢啲一概而论。 喂，你叫我填孝唔孝顺，我梗系填孝顺啦。 梗系话孝顺啦。 我谂冇人话我 唔 系 你填嘅，咁因为对方可以观察你噶嘛。跟你翻屋企见到你用咩态度同阿爸妈倾偈啊，等等咯。好啦，另外一个咧好特别嘅，佢系男性嘅恋爱嘅态度系加分方式。加分意思就将对方嘅优点一路咁加落，咦佢又譬如长头发，咦佢又 眼睛， 身材 好， 一路咁样加上去嘅。但女性咧，啱啱相反，系啦，就扣分嘅，即系识咗之后咧，慢慢，咦，原来咧佢着啲好下婆蓝，下婆红，佢成日咧又咁样清 口浅， 系啦， 系啦，咁一路扣分又扣分，我又觉得好奇怪，未必系咁嘅，系未必 咁啊？点啫？我咁样都唔会影响到大家嘅。 中意咪中 意，又或者你哋覺得有冇乜嘢你自己睇到男女嘅唔同咧？愛情方面或者係鋭啊， 男女嘅唔同太多啦。我只係會覺得就我成日都覺得嗰陣時候嘅90男歡女愛所提出嘅嗰個話題咧，我係非常之認同嘅。首先嘅就係話女人同男人係可以做朋友。但是在里面的观点就是说个男人出自个男人讲的就是说从来男人和女人是没有纯的友谊。 这个其实很多男人在很多戏里面都讲过。 是啦那他们始终会觉得就是没错我此刻可以跟你做朋友但是亦都不能够排除一个可能性的就是你亦都很可能会成为我的对象。 没错。 明白但是男女人呢我的自问我真的可以分得很开的。有些真是哥们即係嗰啲真係我個朋友嚟嘅， 好兄弟， 系啦，好兄弟嚟嘅，但系佢系一个男人嚟嘅，唔会有爱情嘅，对佢亦都冇一丝嘅非分之想嘅。但系我就男人就似乎我问嘅话，佢哋个个都觉得有时好难讲。 有机会就咩？ 会发展咯，一有机会就会啊。 系啊， 哇唔系话， 我觉得会系， 但会破坏咗你两个之间嘅友谊，值得咩？ 点啊？ 但系阿马爷，我想问下，你话一定有机会就会嘛？但系对方如果样貌等等嘢咧，都唔系你嗰个杯茶， 即系佢嘅意思系冇所谓啊，已经系咪啊，男人？ 你都有少选择啩，我估。 佢点选择啊？ 咁你同佢朋友嗱，我有，我选择唔同你， 因为你身边 我唔系选择。 你身边嘅女性朋友总会有啲你觉得我唔会同佢拍拖咯，你总会有噶嘛？你唔会即系 会，但系因为如果你即系好坦白。如果你是外貌協會的，你是好朋友的，即是你都揀過順眼啊。如果不是的， 做朋友都要順眼啊？ 要啊， 梗係要啦， 係啊， 係啊。 所以你揀到佢的話，佢都覺得好奇怪呢事。 係啊， 因為 所以你揀我做朋友，其實我冇揀你做朋友，我嘅選擇。耶！ 我開始反擊我哋啦，好啊，係一件好事嚟 啊！ 係啊， 不過你講嗰套戲好睇嘅，即係講翻轉頭嗰套《Harry Met Sally》， 冇錯， 經典嘅一套電影， 真 係 好經典啊！ 大家可以睇， 我覺得裡面所講嘅嘢，哇！我就睇完之後，我發覺，咦，佢哋講嘅嘢真係可以討論到天荒地老。係 啊，套用而家都啱， 都啱用，啱唔啱？ 譬如之前有一套《Friends》啦，如果大家記得美國嗰套好多年嘅《老友記》嗰套啦，裏邊都試過有一次個女仔咧，就係話即係同個同事好好朋友，但係佢個男朋友咧，阿 Rock 就話：世界上唔會有男人對女人係做朋友嘅，佢一定有企圖嘅咁樣。係啦，咁所以好多戏里面都讲过，是不会男性的角度，你不会跟他做到朋友，他一定对你有少少即系心怀不轨，才会跟你咁好咁样。 咁啊，想问下两位啦，系咪真系啦？即系其实小强已经话系啦。咁其实 Michael 你自己又点睇咧？未必，即系你有好啲嘅红颜知己嘅。红颜知己可唔可以偏系呢一种啊？ 可以， 系 咪 啊？ 都可以 系啊，即系朋友啫。 朋友 系啊，大家好可能系会有啲咩事，反而会嗌佢出嚟，会讲一啲即系未必会同其他人 讲。你有冇啊？阿马爷，你有冇啲好嘅女性朋友？ 我觉得红颜知己几仗 有啊，有嘅，有嘅，有嘅，即系就唔可以逾越嗰一步啦。 冇错啦， 一逾越咗咧就 变质 啦，朋友都冇得做，系啊， 因为打烂咗个斋杯啦，系 冇错 就唔得啦，翻唔到转头。 但我哋女人 就好似 Harry Met Sally 咁咯， 冇错， 系啊。 嗱，女人其实又觉得好吊诡嘅，有时你会觉得就其实咧，各种各样唔同嘅关系，其实实际上都系应对于唔同嘅需要，啱唔啱？因为有时我会觉得一样嘢就系话两个男女朋友之间嘅话，有时有啲嘢真系唔会同佢讲噶， 系啊，梗系唔会啦。 但系我都要同一啲嘅就系同嘅异性要去分析，即系究竟呢一件事嘅话，你哋异性系作为要点样嘅话，你唯有嘅就系投靠于啲系咪你自己啲嗰啲 girlman 啊，你哋嗰啲嘅所谓嘅红颜知己啦，冇错。咁但系我哋又嬲， 系啊， 我听唔少噶， 真系。 听好多， 多数 最近咧，我有一个朋友又系啦，但系男性嚟嘅，佢同我讲，佢就话我有一个真系已经以前识咗好耐嘅，一路都系以前嘅关系咧，系只不过同一间公司，而家分开咗啦，但系间唔中咧会约出去食饭， 食饭啫， 老婆嬲， 唔中意噶， 你 哋系咪有嘢 啊？冇错， 食饭都嬲啊！ 食飯都嬲， 佢好多 好嬲， 好多好多 好多思想空間。 但係佢食飯，佢有冇食飯之前同佢講啫？我要同阿邊個食飯，有冇講？ 有啊。所以 不過其實咧，講又死，唔講又死嘅。 係啦，冇錯。 你俾人撞到，俾佢閨蜜撞到，哇！你老公同阿邊個有個女士食飯，你又嬲。 問題係在於嘅就係作為老婆，佢會話：如果你哋兩個冇嘢，點解你永遠都約佢？係 啊， 明唔明啊？ 我唔去得咩？你叫埋我去 嗱。重要是吊诡在于咩呢？阿老公是有叫老婆去的， 去 但是老婆不去。佢话因为咧，当你哋大家三个喺度倾偈嘅时候，佢咧佢会发觉嘅就你哋两个好 friend， 唔睬佢 啊！ 你哋真系乜嘢都讲，就变咗自己系一个 outsider， 所以佢就会觉得呢一个咁样嘅饭局咧好唔舒服，但系又嬲， 同埋 即系老公同佢去， 系啊，两个会有啲 common language 嘅， 系啦，因为佢以前做嘢嘅时候嘅同事嚟啊嘛。 喂，你仲饮热咖啡？唔好饮咯， 系啊，伤胃啊！阿老婆听落去好不是味儿嘅，对唔住， 你同我老公嗰啲咁亲啲嘅嘢， 系啦， 关你鬼事啊！ 是不是很奇怪？你怎么做啊？我怎么做？ 爱情本来就是很难捉摸的， 很复杂的， 很复杂，很复杂， 没错，明白了。听说风骚浮人回来会有今天的网上情。 网上情，人生没有草稿。细个嘅时候，爸爸教我向一个老先生学书法。爸爸平时屋企咧就俾啲旧嘅报纸我攞嚟练字，写嚟写去，老师都话冇乜进步。后来呢位老先生就同爸爸讲啦：，如果你想个仔写得好嘅，唔好再俾旧报纸佢写啦。俾啲新嘅干净嘅好啲嘅纸佢写，跟住爸爸咧跟住佢嘅做法，就俾啲好啲嘅新嘅纸我写，果然啲纸就写得大有进步啦。爸爸好奇就问：点解会咁嘅？唔通旧报纸唔得咩？呢个老师就话啦：当你俾个仔用旧报纸写嘅时候，佢会觉得，写得咁认真啦、啊，反正系旧报纸啫，写坏咗，写到歪歪斜斜都冇所谓啦，反正呢啲都唔系一啲嘅真嘅纸。但系当你用好嘅纸嘅时候，你会感觉个机会嘅珍贵，你唔敢立乱写，你会好用心，更加专心去写，所以你嘅字，你嘅书法就可以练得好啦。到我大咗之后，默然回首自己行过嘅人生路程，确实有阵时有嗰种喺草稿上练字嘅心态，求求其其啦，冇乜所谓啦。好多年轻人曾经以为，来日方长。冇所谓啦，呢份工都有草稿咁，求求其其去做啦。结果就浪费一张一张人生嘅好纸啦。 如果在人生里面你经常有一种写草稿的心态做事，只会将生活里面很多事变成演习，不是真刀真枪的上场。甘求其去做，没有全力以赴，你的结果可想而知。好多时候人就是犯同样的错误，总把希望寄托在明天，今日就当草稿啦，写错咗啊，丢咗抌咗佢咯，就系咁浪费咗好多纸，浪费咗好多人生。生命系冇草稿，现实嘅生活每一日都系实在。当我哋一落笔写咗落去，就唔可以改，亦都唔可以重来。每一天嘅每一分每一秒都系独立嘅，唔好俾你嘅生命再写草稿啦。用行动，用你的真诚，每一分钟都要这么认真。人生没有草稿，当你下笔一落写的时候，胜与败已经注定。人生好像一场的考试，虽然会有一场一场，但是每一场的重要性都是同等。人生并没有彩排，亦没有草稿。 夜道难何再演，不封我迎头再遇，动荡如借海，承载两岸迎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转，都论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换再清醒再次开始，望闻豪情似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再意不封我迎头再遇，动荡如这海，承载两岸迎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转，都论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换再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似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 开始。尽情唱，尽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一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31 Bang Bang 声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对本地乐队组合，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四人女子乐队 Wiz， 今晚7:10 港台电视三十日。 好，星期一早上，快乐早上，11:24气温相对湿度70%嘅。先睇11新闻财经同埋交通消息，翻嚟继续风速快活。 最前线官员可以证明深圳从来冇睇低香港。台湾杀人案死者潘晓荣嘅母亲再透过网台发布录音，表示将喺星期三上昼到政府总部邀请案件疑犯陈同佳等人当面对质。潘太在录音中表示，台湾方面早已向陈同佳提供投案的电话号码，但对方诸多借口，一直未有致电。潘太说，邀请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陈同佳及其父母协助陈同佳的圣公会教省秘书管浩明、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李慧琼、周浩鼎星期三上午到政府总部外面对面问清楚。他会预备一部电话，内有投案号码，给陈同佳履行承诺，即场致电台方投案。潘太说，既然特区政府没有能力处理，希望中联办主任骆惠玲介入，又说从来没有收取台湾方面提出的赔偿。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星期三云量增多，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天气较凉。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194点，跌136点，总成交59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56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14,315点，跌100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487.4跌8.2，恒生中国企业90.12跌7.8，美团272蚊跌8.8，阿里巴巴160.7升个。是跌過一，盈富基金25.86跌1.2，龍源電力16.08跌3毫，安踏體育124.8升3.4，友邦保險87.4跌4毫，比亞迪股份277.8升4.8，快手80.3跌4.45。外幣對港元現價，美元7.778，英磅10.685，瑞士法郎8.416，澳元5.766，加元6.284，新西兰元5.509，欧元9.015，每百日元对港元6.8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782。日经平均指数报28,987点，跌80点。港金现价报16,430蚊，比上嘅收市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9.81美元，卖出1,770.58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泥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就喺蒲飞路。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着彭家村一段就比较挤塞，特别是去上村方向。提一提你，较早前深水埗的医局街去界限街方向近着南昌街和南昌街近医局街有道路工程需要封闭的，现在封路重开，医局街南昌街交界的封路就已经重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方向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青山上路中山台荃湾同埋大埔道郭德杰道方向沙田。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快啲整熄个烟头。 吓、 啊！周围咁多杂物垃圾，快啲清走佢。 哦。 电力装置有冇定期做维修保养？ 吓、啊！ 防烟门要闩好，但系绝对唔可以上锁，知唔知啊？ 知道。系咪只要跟足你嘅指示去做啊，就可以大大减低喺工作地点发生火警嘅机会啊？ 梗系。你仲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嘅二台话你知。今集讲工作地点防火安全。 知道。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致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十月十八号星期一嘅早上十一点达二啊，今日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天晴，星期三云量增多，本周后期有几阵嘅骤雨，天气较凉。 行走江湖，第一篇，小张张主讲嘅。当太阳计划没有太阳， 你学啲嘢，我俾人教训啦。 太阳计划， 这世界是炎光， 系一个一到暑假， 哇，系啊，大 show 啊， 所有台前幕后同埋好多歌星啊、名人咧，都会全力投入嘅一个好有意思，俾青少年咧放暑假咧参观嘅一个节目。咁唔单止系一个节目嘅，其实咧佢系有开幕嘅音乐会啦，通常啦， 闭幕又有， 咁跟住闭幕啦，同埋中间咧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喺啲青少年咧可以参与嘅。咁呢个就系少少关于佢嘅背景啦。咁亦都因为叫做太阳计划咧，所以咧好多时咧系会有好多户外嘅活动嘅，尤其是开幕音乐会咧。多数都是一个好大型嘅开幕嘅音乐会，咁一系咧就喺呢个政府大球场啦，一系咧就喺沙田马场啦， 体育学院都试过， 系啦，因为咧呢几个地方咧都系咧能够容纳好多嘅观众啦，同埋因为系露天，所以有太阳晒住大家， 好正， 感觉好正嘅， 系啊，超正啊！ 虽然怕晒嘅人咧，你会觉得哎呀好晒啊，因为咧虽然咧做 show 嗰日要晒啦，全日晒啦，我哋好早去场地啦，一路做到黄昏噶嘛。除此之外咧，所有呢大型音乐会唔系嗰日做，嗰日入场嘅，系两日前。 系 阿 U 有冇做过？ 有做过 搭台啊！ 两日前已经要喺嗰个场地咧，系搭台啦， 做啦， 系啊， 做好多好多嘢嘅，因为 准备功夫啦。 系 大型嘅音乐会喺呢啲叫露天场地做咧，就唔系净系哦歌星啊陈大文上一唱出嚟落嚟，唔系咁嘅。有多穿穿插插嘅嗱 dancer 已经系必备嘅指定嘅 dancer 已经系有好多好多嘅。嘅點講咧？即係舞台 嘅 效果， 冇錯，都要試噶嘛。 舞台嘅效果，譬如話又坐阿劉德華坐嘅電單車出嚟，又或者邊個坐嘅 Jeep 出嚟，跟住可能阿 Sam 咧試過有一次空中直升機，嘣一聲咁降落散落嚟，諸如此類啦。咁你諗得到啦，有咩一爆破咁樣？好多好多效果嘅，咁所以咧所花嘅時間咧、人力物力啦、精力啦係好多嘅，唯獨。差一样嘢，如果冇咗咧，咁呢一个即系露天音乐会咧就砸洗啦。 太阳， 太阳，所以今日 雨就好大件事啦。 今日嘅 topic 我想讲就系当太阳计划没有太阳， 就冇咗计划。 呢个咧对于所有嘅做 show 嘅台前幕后咧，真系一个好惊嘅 噩梦啊！简直系， 因 为 cancel 啊， 咪咯，又自己大雨， 一年前 plan 噶嘛， 系啊， 系咪或者半年啦，冇得多。你根本唔知道半年后嘅嗰一日天气会系点， 啱， 你系埋到嗰个礼拜， 你先知少少， 睇有冇風形成咧，又要。 同埋你仲要係嗰啲時候，係咪啊？咁咪就係打風嘅時候。 系啊系啊，因为暑假啊嘛， 系喎、 啊，系喎、啊啊，真系、啊，你觉得啱喎、啊？ 唔系讲笑噶， 打风嘅季节、 啊。同埋如果你做户外 show， 大家都知道噶啦，唔系想嘅，但系问题系在于嘅就系因为嗰啲我哋嗰啲 set up 啊，所以啲麦嗰啲会漏电嘅、 啊， 所以你系唔做得噶。 嗯，嗱，大家作为观众又好，譬如你即系旁人啦，唔系做制作嘅、嗯，你可能个心里边有两三个方案。第一，佢第二个场地咯， 嗯、 但系我哋万几人咧。你搬唔到個地，你揾唔到咁大嘅室內場地嘅臨時之間，係咪、 嗯嗯？ 你有冇嚟 book 定一個啊、 嗯？ 錢嚟噶嘛？好啦，取消咯，唔、 嗯、 得噶！開幕音樂會嗰啲歌星嘅期唔可以，即係唔可以延遲嘅。你唔可以話，我哋下個禮拜啦。對唔住，阿王菲又唔得，張學友又唔得，劉德華唔得，郭富城唔得。 有啲仲要喺唔同地方飛過嚟嘅都有噶， 唔取消得， 係 唔改得場地， 得個日嘅啫。系得嗰日噶咋？ 咁点？ 系得嗰日噶咋？系啊！ 如果天文台话俾你听，嗰日会系 暴 雨、暴 风 球。嗱，好彩嗱，咁今次咧，我系想讲1995年嘅太阳计划。 系，我哋一齐翻翻去 上网 先。 上网睇翻咧， 你 会见到 就系讲95年咧。 因为嗰一年系劲大雨，同埋系全部都系落全，即系 all the way with rain， 系 唔系 with rain 啊？系 all the way with rain 啊 ，rain 全程都系。你见到每一个歌星咧，都系揸住遮嘅。嗱、 嗯， 首先咁讲，当一个露天音乐会如果啊彩排入场嗰几日都落雨咧，我哋作为制作人咧都仲有一丝希望。 嗯、 彩排啫， 系、嗯、show day 系啊 ，show day。 系、 哎，我哋就好似你咁啦、嗯，快啲落，快啲落，落大啲，落大啲，落晒佢。 系啊，打埋风， 系 啊，搞掂晒之后，咁样就系总之正一个系冇事。 因为彩排几核突都得嘛， 啱啊， 揸住遮啊，狼狼狈狈点都得。 系啊， 嗱，仲有啊，落雨仲多一样嘢危机，我哋会担心 漏电 线， 系、 嗯、 好线噶，舞台上如果揼湿晒咧， 胶片啊嘛， 啲 dancer 跳舞又好，或者啲歌星咧要跑嚟跑去嗰啲咧， 系啊， 核突。阿刘德华如果一出嚟，搭咗喺度，佢又核突，我哋又核突， 即系惊佢有事， 大家都唔想啊。 系啊， 咁所以舞台咧，我哋有啲叫水，嗰啲叫咩咧？好似水扫水嗰啲一个扫把咁咧， 系冇错，你推推埋一边啊嘛， 不停会有一个 一班人啊。一個人不 推推水推， 嗰、那個咁樣嘅就係似乜嘢咧？就係我哋抹窗嗰、那個嗰、那個人，係 大 嗰個人就揾嚟整係地下 嘅，唔能夠積水，唔能夠積水， 推走曬。 好小心嗰啲電器啊，插數一漏電咧，就真係一 冇噶啦，一跳掣就拜 拜， 拜 拜， 玩完 係啦，冇錯。好啦，咁啊，1995年咧喺彩排嘅時候落雨都唔緊要，到 show day 都落雨，而且唔細添。不過作為一個叫做監製啦嚇，咁、曾志華啊、張文山地咧。即刻咧喺未到 show day 咧，已经即刻作咗个谂法，一个决定啦。 嗯， 第一台上边搭一个好似凉亭咁啦，我只可以咁讲，凉亭咁啦，遮雨嘅大嘅凉亭， 都 OK 喺个台中间。第一，第二，即刻买50把，我唔记得 exactly 数目啦，大概啦吓，靓啲嘅出得镜嘅透明嘅大遮，即系透明嘅白白地色嘅大遮。咁于是咧，每一个歌星出嚟咧就揸把遮啦，唱歌嘅时候都系揸把遮啦。或者你唔揸遮，你入咗去嗰凉亭下边嘅范围咧，咁你唱第一唔会揼到妆容都融晒啦。咪男歌星或者唔介意啫，女仔好肉酸噶嘛，系咪？好狼狈。 即 系 嗰个头点样接嗰啲 高 阶 嚟啊嘛，大佬， 系咪？ 全部烂晒 啦， 得啊！ 咁所以大家上翻网睇翻咧，呢个演唱会，哇个casting。大到不得了啊！ 劲啊！ 开场咧，我仲睇我睇翻啊，成个 show 有啲咩人啊？ 哇！嗱，你95年啦、 嗯， 开场嘅时候咧，有我同罗启新喺度独白嘅，就讲翻有七色太阳。 嗯， 七色咧，首先有乐队啦，譬如话 Beyond 啊，烽火海啊，烽火海啊吓、 嗯。 另外就有咧，譬如周慧敏啊，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我要 mark 翻低先。除咗有唔同嘅歌星啦，有电视嘅演员啦，有电影嘅明星，譬如梁朝伟都有到啦。 系。 好多，即系起码二三十个单位，唔系人单位吓。好啦，咁你谂，如果你系制作者，咁大嘅演唱会，咁难得嘅一日，有万几人坐晒喺度， 猛人又嚟， 系啦，咁所以一定要用任何嘅方法令佢继续进行嘅。咁好彩咧，嗰日咧即系一切都喺有限嘅，我所谓有限，譬如举个例，佢唔能够。 離開個涼亭啦。如果佢唔用遮嘅話，佢都要喺嗰度咯。啲 dancer 都喺翻個涼亭嘅範，但係好大嘅嗰涼亭，喺下邊跳舞啊、唱歌啊咁樣。有一個位咧就陳慧嫻唱歌咧，佢揾個點講咧一張凳，但係有個吊臂咁。趌高趌低，趌高趌低， 整住下个吊臂咯， 系啊，个吊臂吊住喺凳，佢都揸住把遮嘅，系啦，咁所以成个演唱会都叫顺利进行。唔好唔记得，嗱，其实都要多谢翻，因为嗰日咧，嗱，歌星咧有遮有凉亭咧，睇嗰啲人都揼噶，其实 系啊， 因 为 嗰 个 露天露天嘅一个最高有少少棚嘅，但系遮唔到嘅，坐前边嗰一系列， 其实咁样睇都唔开心啊！嗬，你把遮又遮住我，我把遮又遮住后边， 咁唔系点啊？唔通叫嗰三个钟头你干揼啊？ 系啊，但系冇办法啦，咁。当年咧好难得有啲咁嘅大 show， 好 难 得 噶，好开心睇。 系啦，咁整体咧即系都顺利完成啦。但当然有太阳就顺利啲，或者更加好添啦个效果。开 心啲啦。 但有太阳又带嚟另外一啲嘢嗬，你有冇试过就系喺晒完之后甩皮啊？ 一次， 因 为 你 年年 都系冇，同埋嗰阵时候唔系好兴，一定要搽好多啲太阳油。但系搽完太阳油，你要 立 次次 系 咪啊？黐住嗰件太阳计划嗰件衫又系唔得。 每次做完 show 个身都臭， 我试过有一年系啦，个身臭就必定噶啦，唔臭又觉得自己唔够努力啊！你要跑嚟跑去啊嘛， 系啊，唔臭先得噶。 仲有啊，你知唔知？我记得好似唔系呢个音乐会，有一次又系好大雨，我见到咧嗰个我哋嘅 FM 啦，佢要跟场啊嘛，要 Q 边个 Q 边个， 冇错， 佢份 run down 揼到烂晒， 哇！ 因为嗰支 run down 仲用纸。 冇錯，冇錯，一份好厚噶。如果係大 show， 撇到爛，一揭入爛咗啊！因為佢已經揼到濕曬。咁你諗一個人，唔知啊，攞個份咯，係啊。但係就係咁啦，所有嗰啲工作人員咧係冇遮嘅，因為你揸遮好煩噶。佢哋揸著件雨褸咁就跑嚟跑去做嘢，所以真係要俾掌聲嚇。 如果你話個 FM 咧，港台嘅 FM 咧，我諗起一個肥佬，唔知係咪佢咧？ 我知边个，我知边个。 嗰个导演咧，我系个大眼仔。 太阳计划。 张开眼中一线暖暖的窗，驱走这赤地里的荒凉。 从大地头上初升的朝阳，照出一个永远方向。懂得爱心。知道怎么分享，不枉爱过活过这一场。谁亦是同样奔波于骄阳，人潮从来没有足长。人和人年和月都太类似，无论怎么才能无悔狗事，在人潮和围墙下，只要愿意，凭着一双手，总是可以。晴朗的天空中，跨过彼此的疆界，连潮流亦会转。早决心，将个爱笑的心感染世上爱哭的人。 曾立下宏愿，可不可都能唱出真正壮阔声音？ 关心眼光，仿似最美的灯，终于会照亮远方的人。尽全力，怎么可擅长？能抬头，凡事也可能。人和人，年和月都太类似，无论怎么都只活一次。晴朗的天空中找到新鲜的真意，人才能无悔旧事。潮和围墙下，只要愿意，凭着一双。 行走江湖第二篇，由乌哩妈主持。 我的第一届太阳计划， 佢嘅第一届就 系佢啊， 我即 系 佢第一年参与， 冇错啦。 几多年？ 1992年 ， 嗰年好开心，原因就系咧，即系我都要喺呢度真系多谢啊夏妙贤夏博士，佢真系好关顾我。好多 show 都揾我，系、啊，同埋之前咧又会成日带我去食饭，就好好啊。带我去而家冇咗嘅一个日航酒店啦，成日都要诶、去食餐饭先。 讲翻个 show 先好唔好啊？ 系咯， 我惊你一阵间讲同夏妙贤 差远咗， 啲友情咧 讲咗同阿夏妙贤嘅嘢，咁人哋会唔开心？ 佢都唔想人知，其实夏妙贤都唔想人知， 冇错， 系。丑事系咪用错人系咪无端端俾你攞出嚟？ 佢嗰日话俾我听，喂，有冇时间做太阳计划？我话好啊，好啊，好啊，因为嗰阵时太阳计划港台嘅一个大 show 嚟， 一向都系。 系佢话俾我听，嗱，今年咧有个好劲嘅，就系咧全港第一次有四大天王，净系用埋四大天王呢个 title。佢话嗱，你唔好出边讲啊。 之前系冇噶， 冇啊，系 啊，第一次四大天王 以阿新哥谂， 阿 新哥谂噶。 我话哇咁劲啊！佢话系啊，嗱帮帮手，我帮手帮手。我话搵多个女仔，佢话好啊，你快 写稿啊 吓，搵多个女仔。我又 佢成日都借啲嘢啊，搵多个女仔帮下手啊。 你真 系好 鬼 叻，因为借啲嘢啊会搵啲妹仔系嘛，系啊， 妹妹仔呢个系亚视嗰啲同事嚟噶。我话喂，有啲我想搵你帮手。佢话乜嘢啊？我话太阳计划。我话好劲嘅，我度咗一个。我话我度。四大天王嗱，你冇讲错。 你咁衰嘅你， 都唔系你度嘅， 系唔系我度啊？我嗰阵时系。 哇，你个人咁嘅，我哋坐远啲啫。 哇，你睇下呢个样，直情 唔中人哋咁样出嚟呃呃骗骗嗬？你咁样去呃咗嗰个女仔之外，你今日仲好意思？你仲好意思今日讲攞出嚟讲？ 所以我内疚。 你呃完第一步，就呃第二步，跟住 呃落去啊。 系。我後來都話俾佢聽唔係嘅，因為我就同佢講，喂，真係要幫手。佢話好喎，佢都想參與一下，因為佢都係啱啱響浸會傳理係畢業，唔知一年兩年嘅啫。我覺得呢個女仔真係幾幫得手嘅，我就揾佢。咁我話，好啊，好啊，好啊，咁去做啦。但係咧嗰日咧，因為其實咧四大天王點樣出場咧，其實係最重中之重嘅。因為咧 一齊出啦，嚇、個別出啦，喺唔同嘅地方嗰度集合啊，定係點樣？ 冇錯啦， 要諗個 gimmick， 又要對方要知道對方點樣出場喎。 嗯，梗系啦， 哇，呢个非常重要， 好 边个先边个后， 系啊， 系啊， 同埋佢着咩衫，我记得有一次佢就系话，唔知边个，我谂咗一个着棒球，即系棒球唔系好型嘅，有个头盔啊，然后又揸住嘅， 咁佢一出嚟嘅时候，一 揈个波俾佢，砰，但系佢话唔得，好危险，因为你唔知劈咗个波去边，同埋嗰个好， 惊打亲人， 系啊，但系嗰个真系几 型 嘅， 跟住一剥咗嗰个头盔， 原来 就系边个？ 系啊，即系好过你，我唔系话乜嘢吓，即系如果你打羽毛球咁就系咁嘅啫，系咪？我哋就要运动，因为太阳计划啊嘛，就要用运动嘅主题嚟化妆。其中一个一定系电单车啦， 系啊，好有型噶喺呢个球场做。 咁电单车已经 有声啊， 同埋电单车咧已经有人已经画 咗 喺度啦。其他人唔敢得啊，就算你电单车嗰个电单车都唔可以劲过呢部电单车。其他 全部都电单车得唔得？ 唔得又唔得， 因为太单一系啊。 因为嗰个话呢个系我谂嘅，因为佢嗰阵时电单车系佢 我 mark 咗噶啦， 系我 mark 咗唔得，系买定唔得，跟住好难谂，跟住有一个咧系单车，单车咧当年咧有个叫 BMX 都好型嘅，又系要戴头盔，因为你个装你个装束都要好型先得嘅，佢就 系 用呢个单车，咁就两个点搞咧？一路 私家车咯，跑车咯。 唔得啊，因为有啲好多限制啊，系啊，冇办法啦。BMX 咁嗰个又肯， 跟住點樣 sell 佢咧？ 嗯， 哇！呢、這個好啊，電單車又健康，小朋友又中意，家長又中意，係、啊，同埋好有活力。 但我想知道另外嗰兩個係咩咧？ 嚇、 嗯， 仲記唔記得另外？誒、 記得，一路又諗啦。誒、這個又 OK 咗咯、啊，正喎、啊。跟住咧，但係都係要運動主題嘅咧。結果嗰兩個點咧？有一個咧。都好彩，又俾我又諗到，因為你諗唔到咧，你冇辦法做。 其實 係 佢諗嘅咧，可能未必係 真係我諗。 係啊，因為時間無多。 係其中一個咧，就真係啦，就咗戴咗頭盔嘅，但係咧就唔係棒球，就係咩咧？嗰、那個叫做欖球啊、 嗯， 因為欖球都好大隻咁啊、哦 okay ， 攢住兩個膊頭，好鬼死型嘅、 嗯。 最後一個哇，諗唔到，呢、這個唔得，嗰、那個唔得，全部都唔得，咁點搞咧？最後佢自己話啦，你知唔知佢想做乜嘢？佢話足球員，哇！足球員好似點咧？好似真係爭少少。 最後係咪咧？ 最後係佢話佢要做龍門，哦、龍門咧又著長衫、長褲同埋戴埋手襪。佢、 嗯、 開場咧就係擺個波喺度踢出去， 哦、 都 OK 好睇、 哦。型就係型噶啦。好，十一點半我哋聽緊風騷快人啦，先翻翻嚟，我哋繼續講我哋心理測驗，一陣間會出現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金管局公布外汇基金第三季录得投资亏损132亿元，是一年半以来首次录得季度亏损。头三季外汇基金录得投资收益1265亿元，即使未计入上季的其他投资收入，仍高于去年头三季的908亿元。外汇基金第三季表现主要受到股票拖累，港股及其他股票投资分别蚀263亿元和7亿元，按年都显著转差。消委会联同国际消费者研究及试验组织分别测试11款防水行山鞋和13款行山背囊，发现样本的防水表现参差，当中超过50%行山鞋的样本防水表现未如理想，表现最差的3款在浸水测试未达1小时已经入水，亦都有样本在浸水之后重量增加30%，有2款行山背囊在没有盖上雨挡的时候未能有效抵御雨水，里面的物品被沾湿。消委会测试的11款中筒防水行山鞋售价由599元至到约2300元。测试的13款行山背囊声称容量22升至到30升，售价由449元至到1659元。因本港出現源頭不明的確診個案而不獲准出席稍後在北京舉行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的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內地最緊張是一旦出現確診個案，怎樣找到確診者的身邊接觸者，所以需要知道確診者的行蹤。除了內地有健康碼，亦都有行程卡。他認為如果設立港版健康碼，加設追蹤功能是重點。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在節目中說，據他估計，中央今次的決定屬於表態，認為香港講極都不聽，包括本港出現輸入確診、檢疫酒店有酒樓個案、有豁免檢疫的領事館人員確診等。他認為本港可以考慮縮窄獲豁免檢疫人士名單。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說，現時檢測高危組別未有加密次數，加上獲豁免人士五花八門，以及住在多層大廈作家居檢疫，批評政策自相矛盾。內地新增2宗是本土病例，全部來自西安。陝西省衛健委表示，截至早上7點的過去24小時，新增6宗本土確診病例，其中2宗之前一日已經發布，另有1宗本土無症狀感染個案。西安市政府表示，他們同屬一個來自上海的旅行團。市政府事後追蹤1500多名密切接觸者，1100多人檢測屬陰性，其他有待確定。 又到佢哋到過嘅地點為人員同埋環境檢測等。由於佢哋曾經到甘肅省嘉峪關市，當地喺全市開展全員核酸檢測。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大致多雲，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乾燥，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聽日大致天晴，星期三雲量增多，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天氣較涼。室外氣温24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系报25233点，跌97点，总成交66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55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14285点，跌130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488.8，跌6.8；美团274.4，跌6.4；恒生中国企业90.24，跌6.6。盈富基金25.9，跌8仙；阿里巴巴160.9，跌9毫；龙源电力16.08，跌3毫；比亚迪股份277元，升4元；安踏体育124.7，升3.3；友邦保险87.45，跌3.5；吉利汽车24.65，升2.5。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779，日元114.34，瑞士法郎0.925，加元1.239，人民幣6.439，英磅對美元1.373，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41，新西蘭元對美元0.707。日經平均指數報29013點，跌55點。港金現價報16410元，比上日收市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7.87美元，卖出1768.38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半山嘅坚道去上亚厘北道方向，近住亚北落道一段挤塞，车龙去到楼梯街；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彭家村嗰段咧，仲系挤塞。咁啊，元朗方向咧，车龙比较长啲，排到去石岗菜站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方向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同埋三号干线七号码头方向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爪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嘅程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喺10月29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使用自动转账或电子缴费方式缴交差饷地租，既悭时间又方便。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 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咧就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我中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心理测验时间， 好，心理测验时间正式开始。 好心理婆婆， 好心理婆婆又嚟啦、嗯！好心近视叔叔你好， 系冇错， 同埋好心地哥哥，大家好， 多谢多谢， 系啦 系啦。嗱，咁其实咧每个礼拜咧，我哋都好开心吓，因为大家互相嘅出题目啦，咁、可以咧都可以咧从呢啲嘅心理测验当中嘅话，知道究竟自己系一个点样嘅人啦。 冇错 冇错。嗱，咁今日咧喺我手上面咧，其实都有好多好多嘅心理测验。 嗯、 但我突然间发现啦，原来里面全部都系同呢个动物有关噶。 哦 系啊， 好特别， 好邪咯！我净系觉得系啦，好邪。好咁，其实咧，我想问一下啦，就系话咧，你哋咧中唔中意咧养小动物噶？ 中意。 嗱，我知道咧，就阿张张就好多啦， 好多噶。 咁至于你阿小强咧，多唔多啊？ 我其实我依家冇养好耐。 你养金丝猫多啲系咪？ 但系你细个到而家咁多年都冇养， 有养过，有养过金鱼啦、龟仔啦、龟仔系死咗啦、雀仔啦。 你有养过雀仔咩？ 点解会养啲呢啲咁嘅嘢嘅？ 雀仔有养过， 龟系猫狗系冇养， 冇养过猫狗，我屋企唔俾。 哦， 系啊， 恨唔恨噶？但系 以前唔恨，以前都惊猫狗嘅。 哦， 但系而家咧， 原来原因系咁， 好中意猫， 点解？ 点解咧？ 好得意，好可爱。系啊，我寻日去个朋友屋企咧，佢只猫咧，个朋友话咧，原本佢就瞓咗个厅度嘅，一见我哋嚟咧，嗰只猫咧。就匿喺个 sofa 度， 惊陌生人啊嘛， 系啊， 惊陌生人。 但系佢个身系我见到喎，佢块面就望住个 sofa 背后。 其实佢鸵鸟嚟嘅，系咪？佢以为就你见我唔到，我见你唔到，你就见我唔到。 好好笑 啊！ 系啦，咁咯。 系啦，嗱，咁其实点解咧会问大家咧？咁就系咧，其实我自己本人咧就系狗仔又中意，猫仔又更加啦，系咪？直就系猫奴之最。咁但系其实话讲起狗仔嘅话咧，都有好多人唔同嘅种类咧，佢哋都会中意嘅噃。 系， 同埋亦都有唔同嘅年代会有一啲嘅潮流嘅，我仲记得就以前咧，我就系细细个嘅时候咧，好兴好兴嘅就系养呢个金毛寻回犬，有冇呢啲咁嘅谂法啊？突然间咧，有啲人就会影中意养嘅就系 poodle。跟住就話通街，你都見到啲人拖出街嘅就有好多。而家咧就會多咗話有啲柴犬啊，又或者就秋田犬啊咁樣，都有好多種唔同嘅一啲潮流，大家會養唔同嘅狗仔。 早年咧有一種狗咧，因為電視片集咧叫拉西啊嘛，都好多人養嘅，叫做 神犬拉西啊嘛，牧羊犬 又或者就 係係啦，又試過嘅就係有一啲嘅咩咩警犬啊卡咧，就有好多人養呢個德國狼狗啦。 仲有嗰陣時，唔知大家記唔記得有個地鐵廣告咧，用嘅屎垃圾去拍嘅，咁有一排又好中意用买养屎垃圾咯，系啊，即系好似阿伯咁嘅，有啲胡须灰灰白白， 但系好聪明嘅， 好聪明， 识得山水猴啊嘛， 好叻， 系啦，咁所以啲人就会养噶啦。好啦，咁其实我想问一问嘅就系，不过阿小强，我唔知道你有冇啦，即系好特别有一种嘅狗种，你 系 好中意嘅。 我中意大狗， 大狗 系啊， 点解 狗种？即系大狗之外嘅话，仲有冇一啲譬如可能系 金毛 寻回 犬 啊、 冇狼狗啊？喂，狼狗都系嘅。 嗯， 我记得以前咧，警犬系狼狗嚟噶嘛。 系啊，咪就德国。 我唔知而家系唔系 啊？ 系啊， 而家系咪仲系用警犬？用狼狗 啊？多数都系，多数都系，缉毒嘅又唔同噶嘛。 系 啊，唔同嘅工种嘅话，佢哋会用唔同。 但系咧，如果失明人士嗰啲导盲犬又唔系用狼狗噶咯， 就用一啲比较大只啲嘅，可能金毛寻回犬啊。不过其实都有好多嘅， 就 要睇下佢自己嘅性格啦。好啦，咁其实咧，即系有好多嘅唔同嘅狗种嘅话，都有佢哋好得意嘅同埋独特嘅地方啦。 冇错。 好啦，而家呢个心理测验咧，就系要你谂下，不过要用直觉啊吓，未必需要就系话我中意嘅就我系咪拣佢咧？未必。总之嘅就我讲咗呢四种狗嘅话，你就即刻谂一谂啦。凭你嘅直觉，从以下选出最想让你带翻屋企嘅一只狗。 嗯 ，OK， 咁啊谂啦噃。A， 佢系一只混种狗，但混种狗特别聪明噶吓。B， 斗牛犬。C， husky， 即系哈士奇。 知道。 而 D 就系柴犬。 Husky， 我一嚟就柴犬。哎呀，我又中意柴犬。 Husky， 我中意 Husky 嗰啲眼睛好好蓝啊，好好 Ocean Blue 嗰啲眼睛。 好啦，咁啊，而家咧即刻可以同大家咧讲讲咧呢一个咁嘅心理测验系测你啲乜嘢咯噃吓。唔同嘅狗种嘅话咧，可以睇下你究竟咧系一个一群人当中嘅话系属于啲乜嘢类型嘅朋友啦。好，咁而家系拣混种狗嘅咧，你永远都系朋友圈中嘅中心人物，可以带动欢乐嘅气氛嘅，让周围嘅人充满住活力，尤其是。后辈的朋友是特别喜欢跟你聊天的，你们是不是的？后辈会喜欢跟你聊天、 都 年轻人喜欢跟你聊天的 二十多岁那些、 哦、我不觉得你自己觉得 我没什么接触 我 觉 得、我觉得我自己都有一点点是有些年轻人的话都 OK、不会秒我至少 都是 我有时候会怕你秒我的嘛 沟通到的 是不过对于前辈或者是平辈可能就会觉得你有些幼稚甚至乎有些碍眼或许亦都会采取一些谦虚的态度对人说不定你会为自己就会带来更加意想不到的好缘分的如果你是选混种狗、okay, 好啦如果你是选 B 斗牛犬嘅，哇！我都发觉斗牛犬都多咗人哋养嘅，系、啊，咁就系乐观激励型啦。咁你系一个天真无邪嘅人，无忧无虑嘅性格咧，为你嘅圈中咧带来不少嘅朋友，亦都因为咧就系、是、与生俱来嘅热情同埋爱心，你系十分愿意倾听他人嘅心声、嗯，并且系给予帮助嘅，因此咧总会受到周围嘅人嘅爱戴。不过相反咧，你自己就唔知道如何表达自己嘅内心事、哦，你中意听人啫，但 系 自己系唔识表达嘅， 有 冇？呢一種類型嘅人啊， 有入冇出應該話 係啦，佢識得表達，但 係好多心事咯，積埋積埋， 好辛苦咯， 係啊， 即係人哋當你垃圾桶咯。咁係時候嘅話咧，就要敞開你自己嘅心房啦。好啦，如果係揀 Husky 嘅就係 Michael 啦。嗱，你係一種咧熱愛嘗鮮型，即係中意試一啲新鮮嘅事物。你係嗰種咧中意嘗鮮嘅，即係新鮮事物嘅人啦。嚟到一個全新嘅交友環境咧，總係帶住好奇心去做任何事情，即使係麻煩事都會願意先試一試。我觉得 又 唔 系好似我，唔系好似我， 无所畏惧，充满住拼劲嘅精神。诶，咁又啱，让你特别受上司嘅喜爱。交友方面嘅话咧，好有长辈缘噶。不过咧，亦都要小心嘅缺点咧，就系交友太广阔啦，有时会出现虎头蛇尾嘅情况。毕竟啊，培养一段友谊咧，系需要长时间嘅锻炼，系要历久常新先至能够咧深入人心嘅。有啲啲啱啦吓，好啦，咁而啲嘅就可能小强啦。柴犬嘅你咧系温暖治疗型，咁样你嘅系一种具有高度同情心嘅朋友类型啊吓，可以跟住朋友一同放声大哭、欢笑、生气，懂得如何将心比心，透过温暖嘅一句问候、鼓励，疗愈他人嘅内心。呢、這个就系咧让你如此受欢迎嘅秘密啦。相反地，你亦都系你嘅缺点噃，太多时候咧都系关注喺自己喺别人身上咧，就忽略咗自己嘅感受，甚至有啲分唔清。所以咧，照料他人嘅同时嘅话，都唔好忘记保留空间俾自己啊！ 冇错，有啲孤人孤己。 我又唔觉得我自己会、啊。 我觉得我自己变 咗。我分得好清楚、啊。 性人强。 是咩？ 系咩？ 哦， 从来都唔讲，系啊，不过都好嘅，对自己嘅感觉良好都系一件好好嘅事。 Okay, 好，今日咧一个特别嘅日子， 系 特别嘅歌曲，送翻俾喜欢同埋怀念佢嘅人。 嗯， 这个叫真情版啊，加变就系罗文。 罗文先生已经离开咗我哋一段嘅时间啦，但我谂相信透过佢嘅歌声啊、影像啊咁样，我哋冇忘记佢。 世事常变。还原是永恒，始终波浪起跌。当然有幸有不幸，不必怨世事变，变幻才是永恒。变好运，如缺口越重圆，缺口越重圆，始终都会相对衬。人间的波折，经得起挫折，始终都会不枉此生。仍知那边。 生与你拥抱着永恒。此生仍知那变幻，今生与你拥抱着永恒。仍知那变幻，今生与你拥抱着。 测验时间， 好，继续翻嚟我哋心理测验时间啦。我想问大家咧，我问你两位拍档咧，朝头早中唔中意食面包做早餐噶？ 超喜欢， 我都中意噶。咁今日呢个心理测验咧，就睇下你中意食边类嘅面包吓。 我哋讨论下先啦，你中意食啲乜嘢面包啊？ 我中意食牛角包。 哦，我都 我仲你已经答咗我选择之一啦。 我仲中意点食咧？ 点解你中意食牛角包？我想问。 因为嗱，仲要叮热佢，叮热佢之后咧，就搣个头。 出边咧，哇，搣个头，你唔可以由个身开始食起。 都唔可以，跟住咧，搽啲牛油，搽啲 jam 上去。 佢已经充满牛油噶啦，你知唔知牛角包啊？ 好好， 我觉得牛角包几油腻噶。 牛角包好得人惊， 油腻。 如果你学过点样整牛角包，你 就 唔敢食噶。 真系噶， 全部都系牛油嚟噶，成嚿嘢基本系牛油嚟。 我觉得入口都 几 油腻， 非常。但系就系嗰个牛油味，如果你中意食嘅话咧，就系一个魔鬼嚟。 阿 Y 咧， 我系非常喜欢食牛角包，但系我嘅食法同你有啲唔同。 诶，你系点啊？ 呢一个俗食法咧，就系。詹瑞文教我食嘅， 系 佢就其实佢有一段时间咧就去法国嗰度留学啊，好巴闭吓， 哇留学 冇错，咁、 啊、 其实你冇嘅，你去到啲咁嘅地方，你梗系就系话，其实有啲咩最紧要就系型，型嘅话咧就系要坐喺啲 sidewalk cafe 度啊，又或者就系根本系唔想食嘅，但系就要买一条 baguette 啊，即系所谓嗰啲叫法国嘅长棍面包，咁就拎翻屋企啊等等啦，咁啊其实咧就系扮嘢用嘅啫，咁佢就话最中意就系乜嘢咧？有一次食朝头早嘅早餐，嗱，其实咧你都会发觉嘅就系。早餐啲歐綠色嘅早餐咧，我覺得其實有少少揾笨嘅。咁、就是、其實佢係得麵包、多士同埋就一 汁， 同埋嘅就係飲咖啡啫嘛。咁其實咧就係要食唔同類型嘅麵包，啱唔啱？佢就話佢有一次見到喺 Sidewalk Cafe 嗰度，所有嘅法國人係點樣食呢一個嘅法國麵包咧？即係呢個croissant， 即係呢個牛角包咧，就係、是、正如你所講啦，拎起手搣一細塊。將佢飲落喺自己嘅咖啡度，飲完之後嘅話，淨佢濕濕地嘅時候咧，就擺落口啦。 咁唔擦嘢噶啦， 唔擦嘢，就係呢一種食法。你喺香港係好少見人係咁樣食嘅。佢就話正宗嘅食呢個牛角包嘅食法咧，原來就係 啊，唔知點解咧，我 原來係好好食 嘅。我食大部分嘅麵包啦，咩麵包度啦，唔擦嘢咧，我覺得唉，好爭啲啲。 係啊， 硬係爭啲啲， 即 係擦醬、擦牛油。茶噶， 叉燒包。 不過咁雞尾包我係唔食嘅，因為我嫌佢甜咧就係。 不過裡面嗰啲係下難嘢嚟嘅，大家都知道噶啦。係啊，其實佢哋即係食剩嗰啲嘢嘅話，跟住將佢擺落去釀落個麵包度，變成雞尾包嘅。 好啦，嗱，今日咧就揀四個麵包，睇下你四種應該係 四種。有 四種 俾我哋揀。 第一種香港人經常啊，菠蘿油，菠蘿油，不過佢就唔暫時唔好當佢油字， 菠 蘿包啫。因為菠蘿油係另外一種想法嚟㗎啦嚇。第一菠蘿包， 係 第二。方包即系最普通嗰啲四四方方嗰啲方包。第三 donut， 我唔知咧，我就好少食 donut， 我觉得好甜好。 喺香港试过开个 donut 店噶吓，但系做唔住嘅，你有冇留意？ 香港人对 donut 个喜爱都系争啲， 系啊，冇错。 第四咧就系马老师头先所讲嘅，最中意食嘅就系牛角包。 牛角包， 请选择你最中意嘅。咁啊，马老师拣牛角包， 我都系牛角包。 哦，你又系啊？ 但系你讲紧菠萝包嘅话，令我想起一个人，嗰叫做李文。 大家知道邊個啦 ？Coco Lee， 係啊 ，Coco Lee。點解咧？係因為有一次我好好笑，我訪問佢，佢咧就喺第二度做完嘢之後翻嚟，跟住咧一入去直播室嘅時候咧，佢攞住一大抽菠蘿包， 一大抽， 一大抽。我講緊起碼嗰度咧有六七隻到啦。 但係菠蘿包係甜嘅喎， 甜嘅 一隻就夠嘅啦，其實 冇錯。係 啊， 但係點解咧？因為佢好少嚟香港。 哦， 一嚟咗香港，佢就狂食。咁跟住嗰日咧，佢就话：我其实谂住佢就晏昼我唔会食饭噶啦，我就会食晒呢一包菠萝包咯。 哇！ 我呢一世都记得噶，抽住一抽菠萝包入嚟直播室。你 中意食嘅嘢唔可以咁样，因为你会下一次你拎起你就唔想食。 系啊， 你唔可以毁灭佢嘅。 我印象佢两样嘅系阿苏士。 你两位都系牛角包， 牛角包。 OK， 好，我拣菠萝包，因为我其实咧系好中意茶餐咧嗰啲菠萝油嘅。 系啊， 但后来我发觉嗰个牛油真系太大嚿。 你得啊，你 太肥。 你嫌佢大嚿，我嫌佢细啊！ 唔系啊，牛油净系咁样嚿食系唔好食噶，即系你会觉得好肥嘅、欸。 但系其实佢夹咗喺嗰个热热地嘅菠萝包度，佢就溶 溶 地 嘅 噃。 系嘅，咁我 系 中意食菠萝。 我永远嫌够牛油细，佢嫌够牛油大。 咁我觉得差唔多，又 厚 又 好 切牛油， 好 切 嘅。 系啊，系啊，系啊。 好啦，拣咗啦。咁啊，而家咧，如果你听紧咧，就可以拣咯。 测乜嘢啊？ 系啦，请问。测咧就系到底你嘅消费习惯， 好啦，同你一样 拣菠萝包嘅人咧就系悭，即系会悭俭嘅。 啊，好准啊！ 系啊， 经常到处揾最便宜、最优惠嘅商品，花尽心思去格价啦，咁样尽量唔想买贵嘢吓。 都系我噶，我都系咁噶。 我唔系， 系咪啊？ 我系咁噶。 你件衫好平嘅咩？应该都系啦，我睇 啊。唔系啊，我全部拣嗰啲嘢真系平噶。 嗰啲叫咩啊？减价货。 你认为啫？系嘛？ 我夹住噶嘛。 好、okay， 你夹住佢减价，你就去冲去买。 系啊，夹住。 第二咧就拣方包嚟。拣、方包嘅人咧，虽然咧中意食平价嘅方包，其实你嘅品味都唔错，好注重生活嘅品质，你唔会挥金如土，但系都唔会刻薄自己。见到自己中意嘅嘢咧，贵贵都会买嘅。 几好 呢、一种好，我觉得觉得应该系要向 应使得使 咁嘅态度。 好啦 ，donut 啦，如果你拣 donut 嘅话咧，你系唔懂得理财，有钱就花晒。佢花光佢，唔会担心听日嘅。你嘅钱花得好大方，通常呢啲人咧良味嘅时候咧好痛苦嘅、 啊。我哋咧牛角包啦， 请听住两位。牛角包应使得使， yeah！ 好啊！ 选择牛角包嘅咧，你除有自己一套，你要计划好每个月嘅薪酬有几多啦，储起几多啦，有几多日常之用啦，就可以顾及到自己嘅生活品质，即系又有生活品质啦，即系唔会太刻薄啦。 这个非常重要、啊， 又可以储到钱。花钱咧系花得好实际嘅，呢、這个就系 好准啊，好准啊，我觉得 都准 啊， 嗬， 我真系咁， 我系嗰啲悭家嚟嘅， 你系悭家，有时候我真系好想劝你嘅啫，唔使咁悭， 我 同埋就有少少，即系我觉得仲要悭家去到就系唔好刻薄自己。 我最近因为我琴日 exactly 琴日都有一个对自己嘅一个。 讲嚟听下 教训， 嗯， 因为我琴日有少少肠胃炎啊， 系啊， 咁因为我食咗啲隔几日前嘅饭同埋餸啊，咁我觉得 你系睇咗阿小强一张相啊，真系肚饿， 你冇根据嘅嘢，你冇乱噏， 唔系我估下啫嘛，系啊，我就问下会唔会咯，我下次我唔会嘛，嗯， 咁我开始要提自己，真系如果隔咗耐咗就唔好再 真系唔好啦， 唔好啦，同我劝过你噶， 当时望住嗰啲。好地地，即系佢样系好眉好貌咁啊！我觉得抌咗佢好嘥啦，咁样样。 即系对住阿小强都系咁， 系 咪？ 我都 系 好 眉好 貌 咁样，系咪？抌咗。 但 系 我生嗰啲嘢啊嘛。 嗱，我就啱啱都过去咗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有一个咁嘅曾经出现嘅咁嘅事，就系我衰嘅，买咗一个炒米粉，我好中意食嘅，啲粥档嗰啲炒米粉咧， 嗰啲先好食。 点不知翻咗屋企之后咧，就摆咗喺一边嗰度，唔记得出落雪柜，我就自己同自己讲啦：，唔紧要啦，而家开始都系啦，而家都开始天气唔 系 好热， 我都系成日咁同自己讲。 咁点解知道我记得嘅时候已经系黄昏啦？咁我摆咗我咁两三个钟头到，咁我就算喺落雪柜啦。 我一定会继续食。 礼拜日你一定会食啊！礼拜日，好啦， 我都话我食咗嗰啲系几日前 嘅。唔好啊！点解知我拎出嚟嘅时候啊，已经发觉佢咧冧谢谢，同埋开始咧闻闻佢酸酸地、酸酸地。我有一刻我有谂过嘅，不如炒咗佢，加少少豉油， 冚咗啲味， 你自己唔觉得 再倒啲辣酱落去， 佢啦。跟住一路炒嗰啲酸味一路攻上嚟，我发觉真系唔得啦，我到成烹倒晒。 你唔觉咩？当你倒食物嘅时候，你觉得 我觉得好折堕， 折堕咁。 系，我心里面好唔舒服嘅，但我真系冇办法，我宁愿系咁样，我好过你食完之后到唔舒服肚痛就睇医生啦。 阿小强咧，你会唔会食隔夜嘢噶？ 隔夜会食隔夜个汤特别喜欢嘅。 隔夜嘅汤又可圈可点喎、 啊啊， 因为佢越煲系越浓郁嘅， 好味啊！我琴日又挣扎咗一个，就系、是、雪柜仲石火仅存一个月饼。 嗯，啊，月饼点得？你摆落冰箱。 唔係我雪櫃咯， 雪櫃唔得啦， 雪櫃唔得啦， 真唔得啦。 因為佢好靚嘅，佢孤零零一個喺度，咁、我 靚 係 點會孤零零一個咧？ 嚇、啊，我夠靚咯，我夠 孤零零 多事實嚇、啊，月餅要孤零零 啊， 係啊，因為佢剩翻一隻咋，佢本來八隻， 食埋佢，食埋佢，食埋佢，食埋佢。 咁你點啊？ 你食埋佢， 食冇食啊？最後冇食啊？ 最後冇食啊？嚇，因為我覺得過咗重陽節，仲食月餅好似。好似过唔到自己咁， 跟住咧， 跟住继续系孤零零喺度，我谂住下个礼拜先。 你觉得过唔到自己啊？ 咁啊仲咁啊仲危险？ 哦， 已经摆咗咁耐。 唔知啊。 不过我屋雪柜都有有月饼。 即系重阳节食月饼唔得系嘛？但系食迟少少，如果圣诞节食你系 OK 啦。 应该 OK。 佢留翻下年中秋，下年中秋 系啦，拎翻出嚟 攞俾你， 冇错。 喂，多谢晒。 啊，咁所以都系关于大家嘅身体健康嘅，都系即系有时咧断舍离都系嘅，食物都系嘅， 特别系食物。系啦，咁我觉得要食得好嘅嘢，就唔好成日刻薄自己。 你觉得啱？有时咧，我就不如唔好食晒佢啦，咁好食，留翻听日食，即系留一半听日食。就听完啲味道已经唔好食，同埋听日啲味道已经完全同你第一次买翻嚟完全。 梗系啦，所以佢要食新鲜。 系啦， 系啊， 冇错啊，都系啲人生嘅态度。 好啦，一阵间翻嚟，我哋仍然会继续有半小时嘅我哋嘅心理测验时间嘅，系啦，咁跟住咧就会有阿小强啦， 冇错啊， 题目嘅。 室外温25度啊，相对湿度67%嘅。星期一今日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干燥。今晚大致会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数天有阳光，星期四有骤雨，稍后气温咧显著下降啊。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早上气温会至到20度。以下嘅先咧，12点新闻同埋财经消息。 大人涉及五男七女成年人以及五名儿童，呼吁为佢哋祈祷，又话当局正系寻求协助嘅方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较早前话已经知悉事件，强调海外美国公民嘅福祉同埋安全系最优先嘅事项之一。亦都有华府高层透露，美国正系同海地当局保持联系，寻求解决事件。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有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249点，跌81点，总成交70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55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14,285点，跌130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490蚊，跌5.6。美团275.8跌5蚊，恒生中国企业90.26跌6.4，盈富基金25.92跌六仙，阿里巴巴160.8跌1蚊，龙源电力15.96跌4.2，比亚迪股份277升4蚊，安踏体育124.6升3.2，友邦保险87.5跌3毫。吉利汽车24.65升2.5。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78，英镑10.681，瑞士法郎8.412，澳元5.76，加元6.278，新西兰元5.503，欧元9.0095。每百日元对港元6.7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768。日经平均指数报29,020点，跌48点。港金現價報16,410蚊，比上日收市跌18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67.61美元，賣出1,768.12美元。經濟行情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

我揀綿羊。 你揀綿羊、啊、 我揀綿羊。 欸、但係森林唔會見到綿羊㗎喎。 因 為山羊就 因為馬老師咧，成日咧人哋講開咩咩啊咩啊 咩 啊，人哋講咩佢都咩啊。 嗯， 好啦，嗱呢個咧其實主要咧就係睇下你嘅人緣指數同埋人格特質。 係、 哦、好啦，睇下你哋自己留意你嘅人緣 咯。笑咩啫？ 係啊，你笑咩啫？ 好值得笑咩？我哋兩個揀嗰、那個 開心咯、哦。哇！你咁樣嘅人哋笑你就壞人，小心你嘅人緣。 但係幾個月前咧，阿Y笑咧，有個人話你笑咩咁樣喎？ 冇錯， 係嗰、那個唔知邊個咧？嗬，嗰個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咧？ 笑都唔得啊！咁樣， 我仲記得好似係。是是 唔紧要啦，讲啦。 O、okay, K，、 啊、如果拣小红嘅你，哇，你嘅人缘指数系99%，最好人缘啦，因为你嘅内心蕴藏住巨大嘅能量，喺、嗯、不知不觉中咧，你会吸引好多人嘅眼球、啊，成为自信心、意志力嘅标准、啊，大家都感受到，哇，好振奋啊！即系有你喺度咧，佢、嗯、好多人 有 追随你嘅步伐啊！ 好适合做领导啊！ 系啊，好人缘第一名。 嗯、 不过你都有缺点、啊，就喺爱情方面咧，有啲固执，有啲坚持己见，咁咧好容易会有情感嘅冲突。 咁样唔好啊！坚持己见 系、 嗯，即系人哋明明唔中意你嘅，你都死缠烂打，系咪咁嘅意思啊？ 唔系，咁你要。谈恋爱咧，其实好高嘅艺术嚟嘅，有时互相迁就。 做人都系啦，净 系 谈恋爱咩？ 系啦，稍微改一下你嘅强势态度就 OK 啦， 都唔错嘅。总之就系人缘系99%啊嘛，系咪？ 我帮你读。 好啊。 好，第二个就 系受受唔到佢嘅速度啊。 系啊，我真系唔可以。系啊，咁你要系诶拣 B 嘅话咧， 就 中暑噶你。 你架车唔开咧，佢嘟嚟嘟嘟。 唔系，我绝对唔系咁样嘅，我睇情况。但系有时 佢一就拨我， 系啦，我一就拨佢，冇错，我心里面。 松鼠就 是我哋啦，咁啊，松鼠嘅你咧就系我同埋小张张啦，人员嘅指数得30%咋，唔怪之佢笑啦，贱人，选择中。 嗱，你又嚟啦，你嘅你，所以你嘅人缘好差啦。 我嘅人缘系好，我不嬲人缘冇见清噶。I don't care。 哎呀，你三十三啊！ 我要做我自己啊！ 33， 系啊，抵我死啦，系咪？好啦，选择松鼠嘅我哋。个性咧系比较胆怯嘅，平时咧比较需要有人发号施令咧，先至会有下一步嘅动作嘅。 都唔系啊， 都唔系啊，我好主动嘅。 嗱，你自己 医生嚟测验都唔准嘅， 系咧都冇玩嘅，系咧。 算啦，唔好讲。 Am I singing first, or would you rather go first? No, 算啦，唔好读啦。你连嗰份题目你都输在，即系证明你嘅人缘咧炒到。 系啊，咁啊， 不 嬲。 Oh, that's so nice of you. I guess you can do the same thing. I think it will be great. So you just go right ahead. I will start first. 请你讲出怎么不对你，我实在太过等待一见，即知天生一对。你望望我那双眼，心里即会感到痴醉，所有不对都会很对，所有空虚统统剥碎。你若是抱我亲我，知我今晚将会很有趣。一千吨冷水跟一千吨干冰都不可将爱火加满。我说若是你要温暖，请你不必怕都打折。我预定要了今晚跟你尽情热情热恋，请放得无紧，我使我身体不会分寸。你若是再去敷衍，会谷到哮喘，就算落落乱，至少开始不断。 要了今日跟你一直一直演咩？请放得冇紧，我使我身体百折反转。你若是再去敷衍，会谷到哮喘。就算裸裸恋，只想开始不断。说出来 Will Yes Will you Oh yes yeah Will you please Oh yeah Will you please tell Will you please tell Please tell me If you can take it like this Listen to your mama And you never will regret it If anybody wonders You can tell them that I said The only thing I know Is that I never knowCan forget you. No. Been longing for you, baby, ever since the day I met you. I got you where I want you, and I'm never gonna let you get away. 陈奕迅嘅呢首《I Want》， 心理测验时间， 人缘差婆婆 系啦，人缘差婆婆咧，因为咁样嘅，我就唔想自己人缘咧去到谷底啊，咁所以咧就希望可以绝地反弹，所以咧头先你玩咗个朋友咧，可能就以为搞错，头先我拣咗绵羊嘅，咁你唔讲唔好嘛， 冇错， 咁所以我哋都讲翻啦，咁如果你话系 B 咧松鼠嘅你嘅话咧，仲未讲完噶，咁咧就系咧。咁啊，讲翻咧就系话，原来我哋一需要人哋发号施令啦，喺人与人之间嘅互动系属于慢热型嘅吓，成日喺个群体当中咧，会觉得自己被冷落，甚至会感到惶恐不安。建议咧又要放宽你自己嘅心胸咧，讲出自己内心想讲嘅嘢。相信只有懂你嘅人咧，就会自自然然咧成为你嘅朋友噶啦。呢、這个咧就系拣松鼠嘅你。 Okay. 好啦，咁啊，仲有就系绵羊啦。好人缘指数50喎，咁其实咧，因为绵羊咧系一种和平嘅象征啦。唔知边个拣咗绵羊咧？嗬， 或多或少咧， 你就系一个做事得体嘅人。佢仲要自己拣咗做事得體。咁佢就系贴心嘅你嘅话咧，只要看见有人遇到危险嘅话，就会出手相助噶啦。出手相助故意嘅，睇住下佢框住咗嘅，系啦。咁啊，渐渐咧就觉得你累积咗不少嘅人脉啊，亦都因为咁样咧，太过好好先生嘅形象咧，俾人哋觉得咧就系同你咧隔住一道墙。平时不妨可以咧尝试讲下玩笑，佢成日都系咁咯。 系啊， 好转换一下气氛，说不定会将呢个交友嘅圈嘅话更加拓展更广 嘅。多谢晒， 好差，你识唔识嘢？ 再搣多一次。喂，头先咪有特别报告啊？ 唔系，系因为有人偷走咗我啲嘢，唔怪之我唔见咗啲嘢啦，咁、 哦、 样系啊， 佢、哦 okay, 哦、 okay, 都还翻俾我啦，完璧归赵啦， 可能佢玩完 系啦，咁啊，因为系就系有时我哋啲嘢摆到就成台都系嘅话，就 系、 是、冇错，阿高聪姐姐拎翻翻嚟啫，唔该爹哋，好啦，咁跟住我哋而家要玩嘅呢一个测验咧，就系食嘢啦， 正啊，正， 你最喜欢系食啲咩嘢啊？ 哇！我基本上咩都中意食。 其實我好中意飲湯嘅，你哋唔係噶，湯簡直係 一啲啲，我唔 係， 我唔算係。 我點都得。 煲咗個西洋菜湯，唔係，對唔住，菜乾湯，我覺得麻麻地。 係咪澀得滯啊？ 係啊，同埋咧，唔知點解咧， 你啲菜乾擺得太多。 系啊，两扎佢虽然好细住，但系咧原来我拆散咧好大扎，同埋咧我唔明、菜干咧煲完之后咧食得噶嘛，但系佢好似一啲 柴皮咁样，浸得唔够透咯。 定 係 你買 啲 好嘅菜乾 咧？唔係喺鄉下攞出嚟嘅， 鄉下攞出嚟 係啊！ 哇，好犀利喎！ 點解你會喺鄉下攞嘢俾你嘅？ 因為佢有啲佢有鄉下噶嘛。 哦，係 人緣好。 哦，係咩？ 係啊！ 你嗰個咩鄉啊？咪就鄉啊？你條鄉叫？ 你收翻你句説話。 系啊，由佢咧，佢咁讲，唔系就系啱啊！佢人缘好到人哋咪攞啲个干柴嘅一啲咁样嘅， 谂住抌 佢咯，谂住抌嘅，就送俾佢咯，系咪？ 劫系咩原因？ 你人缘真 系 好好啊！ 系啊， 太多啊！ 你下次咪 讲得太多，同埋如果你话真系太过干嘅话，我应该浸得唔透。 你应该要浸好耐嘅，系啦，就系咁啦。 好， 咁就嚟讲开你话食嘢啦。咁当然啦，如果你话讲开西餐咧，西餐、我唔知点解，就算中餐、西餐都好，有个汤咧，我就已经满足嘅、 一流啊！ 西餐嘅就系个汤加你嗰啲面包， 冇错， 个面包又要饮落去， 系啦、哇！有时仲要劈 牛 油落去，系咪？哇！一齐混合埋一齐， 你味道不得了。你味道不得了， 点解你又笑？ 哎呀，你都冇出。好啦，咁而家咧就希望同大家咧用几样嘢嘅食物咧嚟去测验你嘅心理啦、 好， 首先，如果你话咧即系系你要同大家要玩嘅呢一个心理测验啦，咁就系你四样食物，你就系拣一样你自己喜欢嘅吓。A 牛扒， 哇 ！B 生鱼片，即系沙司面。C 沙律。呢、這個唔會揀，啲濃湯，請你揀一樣。 哦，我揀牛扒， 但大蝦沙律都好味嘅喎。 你咪揀呢個 沙 律 啫嘛，冇講大蝦， 我揀魚生，我魚生。 好，咁跟住你係咩？ 牛扒， 跟住我係濃湯。 冇啦，係啦，係我對你啫嘛，係啊。 好啦，咁究竟咧就会讲下，究竟你系适合一啲乜嘢类型嘅对象咧？好啦，如果系拣牛扒嘅你嘅话咧，你较适合个性老实。能俾你安稳感嘅对象，虽然咧听起嚟讲嘅话咧系有啲嘅无趣啦，有时候会觉得闷嘅，又或者佢就系佢会有啲啰啰嗦嗦，咁但系其实咧佢系一个爱好分明嘅人，非常之容易能够掌握到对方嘅想法，而当你真正了解佢咧，就会发现佢其实系外冷内热嘅个性，亦都拥有细腻感性嘅一面嘅，然而咧亦系一个能够俾你稳定依靠嘅另一半，准唔准啊？ 好准啊，我觉得好准啊， 系咪啊？ 系 啊，你个老婆就系咁嘅，系咪？就 系、 是、牛扒一块啦，可以俾你切。仲要系你中意食咩嘅 ？Medium rare， 半生熟， 半生熟正啊！ 七成算半生熟啊？七成唔算喎， 七成唔算， 唔算 系啊，七成 太生我又唔得嘅。 系我都系嘅，我唔中意有啲血水流晒出嚟，粉红色， 好似杀紧只牛咁样样， 系啊， 一锯有啲流血，我觉得好恐怖。 我又唔系好得。好啦，咁跟住咧就系冇人拣生鱼片吓，你更加咧就系适合于极大包容心同埋用情非常深嘅另一半。 听到未啊？ 比起爱人，你更加喜欢嘅就系享受嗰种被爱嘅感觉。 咦，啱、啊。 因而拥有住咧，就系咧宽阔胸襟同埋包容极强，非常善于表达感情嘅人，系非常适合你嘅。马少玲系咪？ 系 唔系啦？ 你睇下我个胸襟 系咪啊？ 几大声？ 但你个肚仲大声、 啊。冇错，不如你拍你个肚听下。系啊，嚟、啊、拍你个。 拍唔拍到先？ 哇！两种 沙包一样嘅啲声打落去，好似 好实正啊！ 甄子丹应该揾你嚟练好过， 咪就系咯，就打你个肚，系咪？ 冇错。 好啦，咁亦都话就因为呢一种嘅建议嘅话咧，不大擅长表达情感嘅你咧，亦都系懂得适时咁样告诉对方你嘅想法、心意，咁样先至能够咧，让你哋双方之前嘅感情咧，可以咧就加温，而且咧就越嚟越好嘅。 好 啦，咁啊就系拣沙律嘅朋友咧，就系你啦，系啦。 你真系拣沙律啦？ 唔系，其实佢系拣沙司。我逼佢要揀沙律， 我都大蝦沙律啦，嗌就翻你啦。 喂，其實仲好、啊，你較適合擁有正義感極強、個性冷靜、理性，而且咧就係思考非常正向嘅另一半。 啱、佢， 因為咧你總係咧能夠保持正面嘅態度啊，看待所有嘅事物啊，因此咧你都係能夠為你咧帶嚟好多正面嘅能量啊。而你嘅情緒較低落嘅時候嘅話咧，亦都能夠適時咁幫到你嘅。濃湯就係我啦， 正。 适合浓汤嘅选择浓汤嘅人嘅话咧，会较适合一啲知性、情感丰富、思想相当独特，而且思考速度十分快速嘅另一半啊，好准。 我觉得系啊，即系如果慢啲咧，你都唔高兴。 梗系啦，睇你就知啦。咁就系带点天真同埋浪漫，但系又能保持自己独特嘅魅力。呢一种嘅佢系最能够吸引你，都最适合你嘅、 啊。 对你嚟讲嘅话，只要彼此能够愿意去放开自己嘅心胸，互相表达意见并且沟通嘅话、就能够更加了解。对方，而且仲可以找到一个让彼此能够接受的相处的模式，而这种方法就是你们的恋情能够维持到天长地久而不失热情的秘诀、 恭喜你啊， 感动啊 ！OK， 咁啊，心理测验去到呢时候咧，差唔多完结嘅啦。翻嚟咧，我哋喺12点半听完呢一个新闻同埋财经消息之后，就会有片段人间。周りからの視線気に留めないし、さっさと歩く姿忘れないし、こっちこっち。 the bright cacus can't strong. Kawaii no need pretend that you're not. Not just good looking. Kimi no me time and told the yoni perfect attitude. Demo who 时间就系十二点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金管局公布外汇基金第三季录得投资亏损132亿元，是一年半以来首次录得季度亏损。头三季外汇基金录得投资收益1265亿元，即使未计入上季的其他投资收入，仍高于去年头三季的908亿元。外汇基金第三季表现主要受到股票拖累，港股及其他股票投资分别蚀263亿元同埋7亿元，按年都显著转差。消委会截至本月初接获超过300宗同消费券有关嘅投诉，当中投诉电子支付平台嘅服务占40%，其次系餐饮食肆消费及购买电器产品。有投訴人在第一期消費券發放首日到餐廳用膳，並以電子消費券結帳，電子支付程式顯示已經扣數，但職員以未有收到有關款項為由要求再次支付款項。投訴人及後發現被重複扣數，亦都有市民想在酒樓以消費券結帳，但酒樓說要滿100元最低消費額才可以使用消費券。消委会向4间电子支付平台查询，4间都话商户不应设最低消费额。若果接获投诉会调查，有机会终止同有关商户合作。特区政府在马鞍山体育馆为东京残奥港队代表举行欢迎仪式，并颁发表扬状。港队轮椅剑击代表余翠儿话：参加3年后的巴黎残奥会是他的目标之一。 希望在明年底开始的新赛季计分赛会有好成绩，取得残奥参赛资格。他又说，今届东京残奥会首次有电视直播，期间不少市民打气和留言支持，令运动员感到开心。轮椅羽毛球铜牌得主陈浩源说，最快明年初会恢复比赛，又说市民的支持令运动员减少自我质疑，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争取出战下届巴黎残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一间大学发生枪击案，造成一人死亡七人受伤，事发在格兰布林州立大学。他说校方说案发在当地时间周末凌晨，死者是非校生，伤者中一人是学生。今次是大学不到一个星期发生的第二宗同类事件，校园宣布将在晚上至到第二日清晨关闭，直至另行通知，星期一和星期二停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有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和星期六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253点，跌77点，总成交71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55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14,285点，跌130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490.2跌5.4，美团275.8跌5蚊，恒生中国企业90.25跌6.4，盈富基金25.9跌8仙。阿里巴巴160.9跌9毫，龙源电力15.94跌4.4，比亚迪股份276.6升3.6，安踏体育124.6升3.2，友邦保险87.5跌3毫，吉利汽车24.55升1.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79，日元114.34，瑞士法郎0.925，加元1.239。人民幣6.437，英磅對美元1.373，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4，新西蘭元對美元0.707。日經平均指數報28,989点，跌78点。港金現價報16,410蚊，比上日收市跌18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67.8美元，賣出1,768.79美元。經濟行情報告完畢。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嘅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 大家好，我系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系、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系、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原来没有包袱，其实没困局。曾经太懊恼，荒废爱好，抑压得再痛哭。 原来状态不同，其实受注目，曾经怕控诉批判满布总退缩，原来有种烈焰烧光煎熬，原来有种陌路崎岖而独得，前行被赞好，疗伤之后如伸手独斗，孱弱已久必须挣扎，翻身不退后，途中荒谬还抗着漂流，尚有一堆理由献出我有心、啊、没有一点理由沾湿眼眸，实愿继续，明知某劝告想法太老，收敛得未满足，原来常爱追逐，其实没约束，明知有变数不怕碰到小插曲，原来有种极限开辟荒芜，原来有种望兜转才达到，从前就预告，疗伤之后如伸手独斗，孱弱已久必须挣扎，翻身不退后，途中荒谬还抗着漂流，尚有一对 片段人间，老婆， 老婆翻嚟啦！ 诶， 系 翻嚟啦！ 系啊， 去冲个凉先啦，就食得饭噶啦。 知道。我想问下咧、嗯，今晚咧我老婆仔煮咗乜嘢俾我食咧？ 唔讲你听住，一阵间你咪知咯。 咁衰啊！诶、欸，等阵先，我唔使你讲。嗯，诶、欸，我闻到好香、啊。 香咧，咁你估下系乜嘢啊？ 呢、嗯、种味应该系、嗯，哎呀，系有南乳味嘅，系咪南乳整烧鸡？ 好嘢、啊，你个鼻真系好灵敏啊！ 系啊，使乜讲啊？我有时觉得啊，我仲叻过啲猎狗啊！ 哎呀，叻啦叻啦，快啲冲凉先啦，污糟邋遢，洗手啊！ 知啦知啦，我系一个非常幸运嘅男人，除咗有份工作啦，稳定嘅收入啦，仲有一个非常好嘅老婆。今时今日，好多女人都宁愿自己出一份工，再请个工人翻嚟做家务，但系我老婆阿妹咧就甘愿喺屋企帮我洗衫、抹地、煮饭，做一个不折不扣嘅好太太。 唔单止系咁啊，佢嘅生活圈子好似净系得我嘅，从来冇听佢讲话啊要翻屋企啊，诶搵朋友饮茶，冇嘅。佢唔出街噶，放假都喺屋企陪住我嘅。咁嘅老婆去边度搵？所以我平时咧好少同朋友应酬噶，因为我唔想掉低佢一个屋企啊嘛。 阿 John 啊， 嗯， 老细话今晚可能要 OT 喎， 吓，点解啊？ 佢话今日晏昼 firm 咗单生意，仲应承咗个客听日就俾 proposal 佢啊，所以我要同你留低搞掂佢啦。 哎呀， 啊、做咩啊？ 冇啦、 啊 又唔系有咩事嘅，不过、今朝应承咗老婆翻去食饭啦。你知啦，如果一心咁整晒啲餸，我又唔翻。佢好唔开心噶嘛？ 咁啊，哎呀，唉，不如你早啲打电话翻去话俾佢听啦。 唉，好啦好啦，打俾佢啦。啊，冇人听添，可能出咗去买餸啊。 你唔打佢手提电话嘅？ 唉，讲啊，奇怪佢人，佢唔用手提电话噶。佢自己咧成日都喺屋企，你打翻屋企咪得咯，使乜嘥钱咧？又要俾嗰啲月费，佢话嘥钱咪唔用电话咯。 吓、啊、咁你老婆咁悭家嘅，哇！今时今日真系好少见、 啊。系啊咧，我都觉得系啊。 喂，咁话时话啦，你今晚得唔得噶？一系我自己搞掂佢啦。 系唔好，咁我咪好冇义气咯，掉低你。算啦算啦，一次半次，我谂佢唔会嬲嘅。老婆翻嚟啦，诶，坐咗喺度做乜嘢啊？嬲爆爆，唔出声嘅。哎呀，系咪嬲我咧 ？Sorry 啊，老细咧，晏昼有单嘢掉落嚟，一定要做完先走得，咁所以咪迟咗咯，唔好意思啊。 你唔知道我煮咗饭等你翻嚟食嘅咩？ 我晏昼打个电话想话俾你听噶，不过你冇听电话啫嘛，你唔喺屋企系嘛？我估 我当然系唔喺度啦。我要去买餸噶嘛，有咩工作系咁紧要噶？吓、听日做唔得嘅咩？你唔可以话俾佢哋听啊！我屋企有人等紧你翻嚟食饭嘅咩？吓、唔通我喺你心目中啊，系唔够你嗰啲文件咧咁重要咩？你讲啊，你讲啊，你话啊，你系咪啊？ 唔好嬲啦！你咁激动做咩？ 唔好嬲，唔好嬲！我话俾你听啊，你心里面根本冇我。 唔系啊，你做咩讲到咁严重啫？唔好咁啦。啊，话是话。诶，啲饭送喺边啊？我未食嘢噶， 我倒晒啦！我今晚啊唔会翻嚟噶啦，你唔使等我们啊！ 老婆，老婆，唉， 做咩啊？你冇离心机咁嘅？ 琴晚夜咗翻去，俾老婆闹到狗血淋头。收尾佢仲扮门走咗啊！成晚冇翻， 咁大件事啊！唉，阿 John 啊， 嗯， 你唔好介意啊。其实我可唔可以问你啲嘢啊？ 问咯。 其实呢，你同你老婆识咗几耐啊？ 你 唔系唔记得啊嘛？ 我啊系，你突然间咁问咧，好似谂唔起咁样嘅。 嗯。嗱，讲时讲啊，你结婚嗰阵咧，你阿爸知唔知噶？ 我结婚，我阿爸梗系知咯。 但系我寻晚咧就撞到你阿爸，咁啱啊，讲开阿嫂啦，你阿爸竟然话 老婆，切，佢边有老婆啊？吊儿郎当咁，唔好话老婆啊，女朋友都冇啊。我去过佢屋企几次噶啦，哇，成间屋乱七八糟。边有女仔中意啊？ 吓，佢真系咁讲？ 系啊，所以我咪问你咯，你结婚嗰阵阿细伯有冇嚟咯？ 我真系唔记得，唔知点解。 唔系啩？呢啲咁紧要嘅嘢你都唔记得？咁你结咗婚几耐啊？ 奇怪啦，点解关于我老婆嘅嘢我完全谂唔起嘅？今晚回到屋企，成间屋黑掹掹， 老婆仲未翻，希望佢唔好嬲咁耐。一个人都要四埲墙，心情真系好差。哇，十一点咁夜噶啦，老婆去咗边呢？咦？啊，又冇佢电话，不如抄下佢柜桶，睇下有冇佢屋企人嘅电话先。咦？柜桶里边呢一封利是，啊，好似谂起啲嘢咁熟口面嘅。封利是系佢噶，定系我嘅咧？里边有张纸，写咩嘅咧？我女儿张碧山，愿嫁给十获的各方君子，结成夫妻，百年好合，至死不分。里面仲有束头发嘅，张碧山咪就系阿 May 嘅中文名。呢、这个利是，我醒起啦，一个月前我喺街执翻嚟，当时觉得好得意，撇咗落柜桶。唔通呢啲就系冥婚利是？咁阿 May 咪系？ 我咪系你老婆咯，我哋至死不分噶嘛，系咪啊？ 自己好了。 段人间，今日带嚟一个提醒大家，填 墨卡， 唔好立住你街执嘢嘅利是啊！ 系咯，开头咁温馨，跟住无端端搞啲咁嘅嘢，冥婚 都市传说嚟嘅，讲过噶啦。OK， 好啦，快乐中嘅中十一点钟啦，到到一点钟嘅，听日咧星期二咧，风骚范一样会有。我哋不同嘅环节啦，有讨论区啦， 有呢个漂流教室啦，同埋就有我写嘅片段人格。 好，听日故事又会系咩咧？留意 下啦。哇，正啊！ 晏昼啲浪漫，啤啤啤啤啤啤啤，马小个就嘟嘟嘟嘟嘟，不过乐器都唔同啊。 都系嘅，你吹咗啲咩多啊？点都好啦，明天再。 佢只歌叫水，成日吹嘅。 拜拜， 拜拜。 默人没说半句话，只想留下，无力再对骂，夜雨渐下，送你归家，你的脸早已找不到。跟我多说话，目光里，目光里想他，情未变浓，情转淡，无力去担，性情变幻，自信保情从不散。Yes.